前一日上昼飞抵辽宁省一个机场，辽宁省沈阳市一个机场运载医药物品。日本将为今个月内试办小型旅行团入境，首阶段开放给四个国家，包括美国、澳洲、泰国和新加坡的旅客。参加者要接种三剂疫苗，全程有导游陪同，观光地点需要得到都道府县政府的同意。日本政府将会研究针对旅行社住宿设施的指引，如果能够防止疫情扩大，又可以给旅客顺利观光，将会慢慢扩大接纳范围。国土交通大臣齐藤铁夫强调，会在防止疫情扩大和社会经济活动之间找出平衡。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方面，下午各区的相对湿度普遍下降至 60% 左右。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明日日间渐转多云，天气干燥，气温介乎21至26度，吹和缓的东风，风势渐转清劲。展望随后几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五短暂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602点，升652点，总成交金额1241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93点，升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230点，升136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68.4升18.4，美团173.7升10.2，阿里巴巴90.5毫半升5.9毫半，比亚迪股份254元升16.4，京东集团214.8升14.8，恒生中国企业71.62升2.6，招商银行46.3毫半升3.2毫半，快手71.7毫半升3.4，友邦保险77.5毫半升3.5。盈富基金20.72升6.6。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9，英镑9.788，瑞士法郎7.878，澳元5.52，加元6.126，新西兰元4.999，欧元8.2309。每百日元对港元6.06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8。日经平均指数报26659点，升112点。港金报17090元，升26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827.17美元。卖出1827.6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咁啊，先报告隧道。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入境事务大楼，坚拿道天桥过海啦，同埋万盛湾仔之路咧都系比较多车嘅。龙尾分别去到香港仔隧道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净系收费广场较为多车少少。港岛路面方面咧，半山嘅中峡道因为较早前咧冧山泥嘅关系，现时咧中峡道近住华苑嗰段咧，仲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嘅，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啦。九龙方面，西九龙走廊去荃湾方向近住星月居嗰段咧，现时有少少挤塞噶，龙尾去到钦州街西。窝打路到沙田九龙塘段都系多车，龙尾喺太子道西。咁啊，至于新界咧，屯门公路元朗方向浪翠园嗰段有少少挤塞嘅，之前嗰度有意外事故嘅，清咗场，不过仲系多车。青山公路嘅葵涌段就因为受到爆水管影响，去屯门方向近住健全街嗰段咧，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都系比较多车噶。安全车速报告有三号干线七号码头去荃湾、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青山公路岭南大学去屯门同埋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咁最后咧，提提揸车嘅朋友啦，今日嘅日落时间系下昼嘅6:57，听朝日出时间系早上5:43。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噶。好啦，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青衣长亨村、亨智楼、大澳龙轩苑、永轩阁、元朗彩叶亭七座、长沙环杏骏苑、骏贤阁、 半山潘咸道八十号礼贤阁 B 座、钻石山凤礼苑、凤欣阁、大围铜锣湾山路十八号云顶峰 C 号屋、青衣长康村康桂楼、荃湾福来村永隆楼同埋将军澳富苑花园九座。详情可以参阅卫生防护中心的网站。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选民更新住址要交住址证明，由五月一号起，新登记做选民都要提交住址证明，填妥指定表格，透过邮寄、电邮、传真或网上提交。上选民资料网上查阅系统就睇到资料更新咗未，收到选举事务处嘅信要求確認住址，记得回复。选民登记同更新登记资料截止日期都系6月2号，查询2891-1001。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ello, it's Uncle Siu again. 有听众问招叔叔，如果同人辩论的时候，而对方不停在长篇大论讲来讲去都不到重点，不停游花园，我们所谓的，那我们英文可以怎样去应对呢？怎样叫他喂快点讲回重点啦，这样。其中我最常听到的 expression 就是 get to the point, get to the point, point P-O-I-N-T, 快点去到说话的主旨啦，快啲讲到重点啦，就唔好不停游花园啦。Get to the point, get to the point， 或者去问佢啦 ，Will you please get to the point？ 咁样咧就可以。另外咧，我哋都可以直接咧同人哋讲咧，就不要游花园 ，OK？ 咁英文我哋话 stop beating around the bush， stop beating around the bush， beating around the bush 咧就系咧喺嗰啲草丛度打嚟打去咧，都打唔正呢个应该要打嘅东西。Beating, B-A-T, bush, B-U-S-H, beating around the bush and get to the point. OK, 今日讲到呢度，下次再见，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i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论自由，自我本色，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何建中。 现在的时间是下午的5:12，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今天为大家主持的呢，除了有陆宇光还有何建中。 Hello， 何建中你好。 陆宇光你好。 看回就头先卫生防护中心就讲呢，香港是新增328宗新冠病毒的确诊个案，其中呢就39宗是输入个案来的。而呢就看回这个数字都比昨天是多一点点。不过呢就看回就是过去的一段时间。过去一星期说的那个确诊数字都是徘徊在200多、300多这个水平。特首今早呢，特首林郑月娥今早就讲到说呢，现在那个风险呢是可控的，所以呢都第二阶段的社交距离措施的放宽呢都会如期在今个星期四5月19号呢是如期落实的。 是啊，咁我諗大家都叫做喺呢个三位数字嘅每日確診呢都一段时间啦。咁所以我都同意而家个疫情係稳定嘅。咁但係要进一步下降真係有啲难度，因为即係我哋曾经讲过就话可能尝试全民检测啦，咁而家似乎又未必会进行啦。咁既然啲措施又放松返呢，即係我自己觉得而家都可以叫做到一个平衡嘅。 因为佢都讲到啦，即系特首林郑月娥啦，都讲到话，即系除咗咧，抗疫咧，即系除咗系一个即系医学要去到问专家意见嘅问题之外咧，其实咧都系需要咧去考虑到即系经济嘅需要啦，同埋市民嘅接受能力啦等等，去到决定嘅咁。咁所以咧都唔系净系咧系一个医学或者科学嘅问题，呢个即系可能以前政府都曾经讲过啦。 咁好啦，究竟啊嚟紧星期四啊会点样去放宽社交距离措施咧？都同大家讲一讲先。咁第一咧就系餐饮处所堂食嘅时间，即系晚市嘅堂食啦，就会延长至到半夜十二点嘅吓。咁而咧就系宴会人数，宴会活动嘅人数上限咧，亦都会由20人提升至到咧120人嘅。第二咧就系酒吧酒馆咧就可以重新开放啦，佢哋咧就可以营业到咧凌晨嘅2点钟，每台嘅人数上限咧系4个人，咁而顾客咧就可以系占嗰个处所嘅容纳上限嘅75%。另外咧就其他嘅一啲曾经系都关闭咗嘅处所啦吓，都可以重新开放翻啦，包括系浴室啦、派对房间、夜店夜总会、卡拉 OK 场所、麻雀天狗耍乐处所同埋邮轮嘅吓。咁而咧就係以之前嘅一啲處所啦，已經開放咗，就可以提高佢哋容納嘅上限啦。咁就包括係戲院啦、表演場地、博物館、活動場所同埋宗教處所等等咧，就可以提升至到85%容納嘅人數啦。另外咧，亦都會咧係放寬一啲嘅戴口罩嘅安排。咁就講緊咧室內體育處所同埋咧就係符合換氣量要求嘅健身中心，做運動嘅時候咧就無需要佩戴口罩啦。咁我相信咧，就對於一啲嘅行業嚟講，啊嚟緊星期四可以重開咧，都係一個好消息啦。 係啊，因為我諗有個別嘅即係行業啦，譬如我最聽到最多就係酒吧咁樣。咁酒吧業都經常去即係抱怨，即係點解佢哋永遠係最早即係收緊，又最遲放寬嘅咧？咁而好多時大家知道，即係你飲酒唔係一定喺酒吧啦，你餐廳都可以飲酒，但係有唔同嘅對待。咁而家我諗對於佢嚟講都係一個好消息嚟嘅，因為都真係關咗門好耐啦。 嗯，咁都要留意翻咧，其實酒吧就算開翻都好啦，咁佢其實嗰個嘅限制咧。都睇起上嚟咧，好似比餐廳咧係緊一啲嘅，即係講緊咧就係餐廳咧就可以每台人數8个人上限啦，酒吧咧只能夠4个人啫嚇。咁而咧就係酒吧嗰個嘅容納嘅人數上限咧，都係講緊75%啊咁樣啦。咁都見到啦，咁其實咧就除咗呢樣之外咧，都見到近期咧有一啲嘅食肆爆發嘅群組啦嚇，無論係酒樓啊、私房菜啊，以至到今日咧剛剛公布嘅都係一啲嘅米線鋪咧係懷疑有爆發嘅群組啦咁。咁所以咧，其實呢啲嘅地方咧就係一啲會除口罩嚇進食飲嘢嘅地方。如果要去到放寬嘅措施嘅時候咧，其實都要防範咧，點樣再唔好再出現呢啲嘅爆發群組啊？ 係啊，因為即係雖然個總體數目下降，但係嗰個 Omicron 本身嗰個傳播力一樣係咁強，個毒性一樣係咁強，咁所以大家去即係譬如食飯嘅時候，都一定要保持一個好嚴謹嘅即係措施咯，就即係避免再出現群組。咁但係而家我咁睇，似乎尤其是嚟緊即係星期四放寬咧，都有可能有更多呢啲咁嘅群組嘅出現。 係啊，咁多專家都有預計過㗎啦。咁其實呢個放寬措施咧，出現一定程度嘅一啲小型嘅爆發群組啦，咁都係預計之內嘅。不過咧，就多名嘅專家都認為咧，即係以現時嗰個嘅疫苗嘅接種人數啦，同埋已經感染過嘅人士嚟到睇咧，咁其實香港咧就暫時放寬呢啲措施咧，都係可以接受嘅嚇。咁好啦，各位聽眾都問一問大家啦，咁大家點樣睇嚟緊星期四終於放寬咧，就係第二階段嘅社交距離措施。頭先講嘅酒吧啦，以至譬如係一啲嘅派對房間啊、麻雀館啊、卡拉 OK 啊，可以開放翻啦。大家會唔會都即係有啲人都形容為一個即係報復式嘅消費啊？會唔會去到幫襯呢啲嘅場所咧？如果你係呢啲場所嘅從業員啊、營業者，你又點樣睇而家呢個放寬嘅決定咧？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 1872311同我哋傾下噶。咁而家電話旁邊咧就請嚟係一啲嘅酒吧營業者啦，就有蘭桂坊協會嘅總監張素薇啊，張素薇你好。 你好，主持你哋好。 咁星期四就如常可以预期啊，预期可以开放翻啊。咁业界嘅感觉系点样？ 哇，呢、這个即系我哋期望已久啊，即系可以咁讲，就系非常之开心啦。咁因为大家都知道咧，其实喺即系第五波爆发咧，喺2002年我哋只系营业咗6日啫嘛。咁去到咧，即系第一阶段嘅放宽，其实酒吧咧或者夜店咧就系不被包括之列啦。咁我哋即系都会即系 希望啦，即系喺呢一个五月十九号，即系星期四嘅时候咧，我哋即系都竭尽所能啦，即系做好所有嘅防御措施啦。咁尤其是咧，我哋都会即系同我哋嘅员工啊，咁同埋即系我哋即系相关嘅营业者咧，咁我哋都会做好一个例如话准备啦，例如可能喺我哋嘅场所嘅清洁卫生啦。咁其实我哋依家都即系加强晒我哋所有嘅员工咧，佢哋嗰个意识啦，例如话点样去等客人，例如话第一台佢哋离开咗啦，我哋要即系彻底嘅即系消毒翻佢哋嘅餐桌啊，或者系座椅啊，咁然后跟住我哋先招呼第二台嘅即系我哋嘅客人入嚟啊，等等啦，即系我哋都会做得好仔细噶啦。 嗯，系啊，张小姐啊，头先你都提到啦，即系酒吧业就今年即系做咗六日生意系嘛，咁啊停咗五个几月，咁其实据你了解咧，喺呢五个几月其实即系喺酒吧业嚟讲，譬如话倒闭嗰、那个。数目多唔多，或者占个比例有几多咧？咁嚟紧重开翻，系咪都全部都可以，即系可以重开翻咧？咁样。 嗯，其实咧，即系喺翻我哋成个有八千几个另有即系酒牌嘅处所里边啦。其实我估即系喺嗰个结嗰度咧，其实我谂都有超过即系20% 噶啦。咁即系我就讲翻我哋自己本身即系兰桂坊呢一区啦，咁我哋就幸好即系可能因为都有一啲即系营运者啦，佢哋都会趁呢个可能即系租金咧，即系有部分业主佢系可以商量嘅，咁佢都揾翻啲例如话地铺啊，咁可能咧佢哋即系有啲离开，咁但系又有一啲新嘅即系从业员佢即系嗰啲经营者去加入咁样咯，咁变咗即系一个走，另外一个就入嚟，咁变咗可能我哋嗰个流失量就冇咁多，你见到可能空置嘅铺咧，咁其实我哋依家即系99%，其实即系都进驻翻，即系都 clean 翻噶啦 ，clear 翻噶啦。 咁即系其实政府虽然有好多嘅即系补贴啊嘅措施啦，都未必完全帮得到晒，始终有唔少都无可避免要结业。 呢个绝对系嗱，即系大家都好清楚咧。其实我哋嘅即系基本嗰、那个固定嘅开支系好大啦。例如话最大嘅就系租金啦，然后跟住我哋嘅营运费啦，即系包括我哋嘅员工啊，即系食物嘅原材料啊，包括我哋嘅即系酒水啊嗰啲咁样啦。咁即系呢个系占咗我哋50%以上嘅。咁如果即系政府咧，你都知道，即系啱啱五月十二号咧，去停止即系截止申请嗰、那个普及业基金啦。其实佢只系每一个月即系补。贴翻8000蚊，我哋员工嘅人工啦，咁如果系一啲即系临时工，只系得4000蚊，咁你谂下，即系一个香港呢一个生活水平咁高，咁佢可以资助嘅，其实即系可以讲话我哋都会好感即系感激政府去有呢个资助嘅，但系咧即系对于我哋业界即系整个营运嚟讲咧，其实即系系一个好少，即系我觉得即系只系表达心意咯个程度吓。 嗯，咁啊，张淑薇，你哋预计系星期四重开翻之后咧，嗰、那个嘅生意可以回复呢一波疫情之前嘅几多成左右啊？ 嗱，我哋咧就即系依家都即系准备就绪啦。例如话我哋喺里边我哋都做好多嘅推广啦。例如话有好多我哋嘅店铺咧都会做一啲好吸引嘅，例如话买一送一啊咁样嗰啲优惠啊。咁以前真系其实好少会咁样做啊。咁我哋咧就预计翻咧，因为啲客人都即系都。期待咗好耐啦，咁同埋因為我哋第一時間就可以開到凌晨2點啊，咁其實我哋都希望開耐啲嘅，咁我諗我哋都會預計我諗有6-8成啦，係啦，咁最主要咧嘅原因咧就係話我哋依家都係睇緊，我哋啱啱即係準備我哋19號可以開始即係重新營業嘅時候，咁可能咧就有少少即係香港嘅疫情咧，即係都有少少波動啦。咁其實大家都預期嘅，咁可能咧即係有部分人佢就會比較小心啲，咁佢可能即係未必會出嚟去消遣先咯。 咁嗱，即係因為之前疫情嘅關係啦，咁你哋嘅業界咧都係關閉咗好耐嘅時間啦，可能咧都有啲嘅從業員咧就係轉行啊嚇。去做其他的工作啦，咁而家要去到开翻咧，其实你哋请唔请得翻足够的人去到工作咧？ 因为咧即系之前我哋要被立你即系要停业嘅时间就相当长啦，咁我哋咧即系主要嘅经营者咧，其实即系都会辞退咗一啲临时工啊，咁佢哋应该咧即系全部都。 應該是走曬啦。咁如果有啲即係話後援嘅，例如話可能做一啲市場推廣啊嗰啲咁樣咧，其實都好大部分其實已經都轉咗工。咁而即係喺翻一啲即係話長工嗰啲咧，其實我哋即係都係採取一啲即係無薪制啦。咁佢哋咧即係可能都係。我哋都係做咗一啲幾耐時間嘅，即係可以講話一啲合作夥伴。咁所以咧喺呢段時間咧，我哋即係長工以前即係做開嗰啲咧，我哋即係都 keep 翻有我哋嘅班底度。咁而即係依家因為早前咧係四月啦，咁政府已經係即係公布咗話第二階段，咁其實都會准許我哋酒吧或者夜店可以重開啦。咁所以我哋都有少少嘅時間，可以即係即刻請翻一啲一啲員工去補替翻以前流失咗嘅位置咁樣咯。咁所以依家係都 OK 嘅，但係咧即係可以講咧，即係嗰個薪金嘅水平咧，其實即係比我哋以前用多咗，因為我哋係要急住請人啊嘛。 嗯，明白。好啦，咁我都再次呼吁听众啦。咁大家对于嚟紧星期四啊，就放宽第二阶段嘅社交距离措施，包括咧就系酒吧啊，以及系麻雀馆、卡拉 OK 等等重开啊吓。咁亦都咧系讲紧餐厅嘅晚市堂食咧，亦都可以延长至到半夜十二点等等呢啲嘅情况。大家有咩嘅意见咧？欢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噶吓。 系啊，张小姐。就其實我哋知道點解政府對於酒吧可能比較緊咧？咁我哋大家都知道，即係酒吧嘅顧客同餐廳嘅顧客就個形態唔係好同嘅。咁酒吧嘅顧客可能會即係撞，即係可能會比較即係俗語講 high 啲啦嚇。咁其實所以嗰個可能全部風險都會大少少都唔定。咁你又覺得其實業界擔唔擔心會再有呢啲群組嚇？因為定係話有咩措施可以你建議去做咧咁樣？ 因为呢一个疫情即係喺我哋呢一个社区啦，甚至可能全世界啦，其实已经係一起共存咗，我諗即係两至三年啦，即係大家应该係即係都去了解，其实佢係正如有一啲医学嘅教授啦，佢哋或者专家都讲呢、這个我哋唔可以脱离去㗎啦，佢就永远同我哋一起与我哋为伴啦。咁所以我哋只可以呢即係改变我哋自己去适应返佢哋囉。咁既然呢即係我哋喺过去呢两年几呢，其实都做咗好多例如话点样即係好有效嘅即係抗疫嘅措施啦。咁我哋呢觉得应该就继续即係 keep 返去，因为始终我哋个社会个经济呢都要复苏返。咁我哋即係所有嘅市民都要即係要做翻一個回復翻正常嘅生活噶嘛，即係冇可能你話，既然都係永久咁共存，我哋唔可以長期咁樣就話，我哋做一個封閉式啦，一個密閉式咁樣，即係又同外界隔離啊，自己嘅生活又會覺得好封閉啊咁樣，我覺得即係始終都要踏出第一步咯。咁喺我哋業界嚟講咧，其實我哋都幾有信心，因為即係都知道，例如話香港啦，依家即係打咗三針嘅都佔咗300多萬人啦，咁而即係打咗兩針嘅其實都600多萬人啦。咁同埋我哋即係會用佢哋疫苗通行證嗰、那個即係嗰、那個措施咧，其實亦都好成熟啦。咁只要我覺得香港即係整體嘅市民咧甚至家海外啦，咁佢哋嗰個衞生意識其實都比較高嘅，即係都要保護翻自己。咁所以咧，我哋都幾有信心，就係話即使你話可能會有一啲即係即係疫情，佢可能會高咗啦啲數字，但係呢個係一定會陪伴我哋所有。但係我哋即係以一個大前提就話，喂，我哋都要走出嚟，要回復翻我哋正常嘅生活啦。咁我諗我哋都係做翻好自己咧，我相信我哋應該可以保持翻現狀嚇。 係嗱，張素薇啊，咁睇翻呢一波疫情咧，咁其中一啲嘅食肆感染嘅群組咧，涉及嘅咧可能係一啲嘅通風問題啊，因為有啲嘅食肆咧，就算話裝咗一啲嘅即係空氣清新嘅設備都好啦，咁但係咧就講緊嗰個通風量咧，都可能受住嗰、那個處所嗰個環境啊嚇以至到即係呢啲嘅設備夠唔夠力啊，所影響到嘅。咁其實即係酒吧都作為一個會除口罩飲食嘅地方啦，你哋有冇都睇過你哋酒吧裡面嗰啲嘅通風問題咧？有冇請話啲專家去特登幫你哋睇一次先至去開業咧嚇？ 這個真的有的，因為呢其實在這個換氣方面呢，例如一小時有 六次啦或者以上咧，咁其實我哋好早之前我哋亦都係你話業界啦，我哋咧都即係邀請咗呢、這個方面嘅教授，其實咧即係都同我哋即係有一啲我哋會員啦，例如好似我哋蘭桂坊協會會員啦，咁同埋即係酒吧業界會員，其實我哋都有邀請佢哋即係俾一啲建議，一啲專業建議，點樣去做好咗啲換氣嘅。咁因為你都知道，其實頭先都講啦，我哋係停業咗好耐，咁所以中間咧，其實我哋都有一啲即係我哋經營者咧，有啲咧就係話會改咗改善翻，即係加強翻佢嘅通風系統啦。如果唔係咧，佢哋就會另外有一啲咧係外置翻一啲嘅即係先風機啊嗰啲咁樣啦。咁就係務求咧係令到我哋所有嘅營運嘅條件咧係符合翻政府嘅要求咯。 嗯。咁譬如你哋呢啲嘅通风机会占咗你哋譬如成本有几多呢？ 其实呢，如果即係你话係成个系统咁要去即係做一个整装啦，咁呢个就係会比较贵啦。咁即係话係即係牵涉到佢基本嘅装修啦。咁其实有部分我哋会员即係都有做到，因为有阵时都係相关嘅即係一個檢查部門去話啊，我哋可能座位與座位之間佢哋個距離唔係好足夠啊，咁、 okay. okay. 樣。 OK， 時間關係啊，同張素薇傾到呢度先，多謝你啊， 好多謝。 张素薇咧就系兰桂坊协会嘅总监嚟噶，咁我哋嘅电话系1872311，1872311，讲紧嘅咧就系星期四开始咧就会放宽第二阶段嘅社交距离措施啦，大家点睇咧？欢迎打嚟倾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陈景瑶报第一节新闻。行政会议通过政府架构重组方案，重组之后将会改为三司十五局，并增设三名副司长。行政长官当选人李家超会见传媒的时候说，在政策局方面，主要是运输及房屋局将会分拆成房屋局和运输及物流局，新增设文化体育及旅游局，食物及卫生局会改组成医务卫生局，环境局扩大为环境及生态局等。他又说，增设三名副司长是为了强化施政，改组之后政务司司长将会督导统筹九个政策局，而财政司司长就会督导统筹六个政策局，另外三名副司长亦都可以被委派处理指定的政策项目，包括公营房屋项目行动工作组和土地房屋供应统筹组。本港新增328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较寻日多94宗，并无新增死亡个案。学校最新呈报20宗阳性个案，来自20间不同的学校。寻日公布有两名职员确诊的特殊学校，今日再多一名职员确诊，患者同样曾经在办公室除口罩吃饭，没有接触过学生。新增个案包括39宗输入个案。卫生防护中心公布，较早时一名新加坡输入个案在第12日验出阳性，完成全基因分析之后改列作本地感染，相信患者在完成检疫之后在社区活动期间感染。海关今个月初在机场检获大约200公斤怀疑氯胺酮，估计市值大约8600万元。跟进调查之后，寻日再在深水埗两个的住宅单位破获毒品储存及包装中心，检获大约350克怀疑海洛因，估计市值大约36万元，同埋折合大约64万港元的纸币。两个行动共拘捕5名男子，相信包括犯罪集团3名骨干成员。海军话，呢宗系本港十年嚟最大宗空运货物走私怀疑氯胺酮嘅案件。呢批怀疑氯胺酮收埋喺8个纸箱，由荷兰空运入口，报称系电钻。由于本港从荷兰入口电钻并唔常见，引起海关怀疑。海关又话，今年1至4月已经检获225公斤怀疑氯胺酮，较旧年同期多1.7倍。欧洲系主要来源地。 廣東韶關有客貨車懷疑失控墮河，車上10人全部罹難。事發喺尋日下午5時多，客貨車喺一個堤壩墮河，到晚上成功打撈，車上10人全部死亡。經初步調查，車輛喺返回仁化園嘅時候失控。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听日日间渐转多云，天气干燥，气温介乎21至26度，吹和缓嘅东风，风势渐转清劲。展望随后几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五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嘅龙尾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都多车噶，车龙排到去香港仔隧道嘅收费广场。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嘅龙尾去到北角警署，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喺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去到龙盘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多噶，车龙排到去过咗宝顺路。路面情况喺九龙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桥面车多缓慢，反方向啦太子道东去观塘近住御港湾呢一段咧系车多慢驶，龙尾就去到九龙城回旋处。西九龙走廊去荃湾方向较早时近住长沙环星月居挤塞嘅车龙咧消散紧，咁而家主要就系雁架街嗰段咧比较多车些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必加街。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三号干线七号码头去荃湾、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同埋青山公路岭南大学去屯门。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的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是能够减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了，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一分钟阅读，同你一起翻阅好书，我是米克。我觉得阅读是一种温暖，是一种世界向你的问候。感觉就好似冬天的晚上，当你加班回到家，见到台面上的一碗热汤。 一分钟阅读，有不同主持和大家一起寻找阅读的乐趣。 一分钟阅读，和你一起翻阅好书。 我们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这场硬仗。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何建中。 繼續自由風，自由風節目啦。咁我哋傾緊嘅就係咧，星期四開始咧就會放寬第二階段嘅社交距離措施啦。咁大家有冇咩嘅意見呢？對於一啲可能關閉咗好耐嘅處所啊，咁啊，終於會喺星期四度開放翻啦。大家點睇呢？歡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噶。咁何建中啊，呢一節咧特別想都想講下咧，關於宴會啊嚇。咁因為宴會嘅人數咧就將會由星期四開始啦，就由咧20人咧就提升至到120。人啦，咁所以咧都会系帮到咧，可能一啲要去做一啲嘅宴会啦。 嘅，包括係婚禮、宴會啊、婚宴嘅一啲新人啦嚇。咁啊，如果你話得二十人做宴會咧，可能真係都唔知請到幾多位親友啦。咁但係如果120人嚟講咧，就會幫到一啲啦。咁所以咧都見到一啲嘅報道咧嚇，講緊啊，其實近排都有唔少新人咧都喺趕住喺呢個嘅放寬嘅期間咧，就去到預訂翻一啲嘅酒席啊嚇。咁啊，因為即係都始終佢哋個人數上限咧都限制過好一段時間啦。如果呢一輪咧係想要係擺酒嘅一啲新人咧，可能呢一輪咧都要即係盡快啦嚇。你喺趕呢個時間咧，就希望盡快可以擺翻酒啦嚇。 係啊，咁我諗對於好多準新人同埋佢哋屋企人咧，都係一件喜訊嚟嘅。如果我哋記得咧，其實第五波開始嘅時候係一月初啦，到而家已經5个几月。喺一月初之前咧，亦都係有一段短時間係放寬翻宴會。咁我都記得好多即係宴會啊，即係擺酒啊，或者婚宴都喺12月到嘅時候進行。咁但就好景不常啦。咁而家我諗大家都希望可以即係繼續延續落去。咁當然最大嘅分別就係我哋而家有好多人打咗三針啦，同埋有疫苗通行證啦。咁即係就算即係如果不幸有第六波，相信嗰個追蹤各樣嘢應該會比即係上一波會好一啲嘅。 咁不如都問下啦，各位聽眾又有冇一啲嘅親友可能呢一輪呢就係要結婚嘅。咁如果話係宴會呢都可以放寬人數啦，會唔會幫到你好多呢？歡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咁呢個時間我哋都請嚟一位婚禮顧問同我哋傾下啦。電話旁邊有婚禮顧問歐維芳喺度啊。歐維芳你好。 大家好。 係。剛才我哋就講話一啲新人呢都可能係想盡快去擺酒啦。咁你見唔見到呢個情況係話嗰個婚宴場地嘅預訂係點樣啊？ 我而家多咗好多即係查詢啦，不過但啲新人咧都唔會話預訂出年嘅啦，多數係今年，甚至比較急嘅，即係佢哋都有陣時都擔心會唔會好快脆有第六波咧，趁住而家風平浪靜咧，不如快快脆脆搞掂佢哋最好啦。 咁所以會唔會見到譬如啲酒樓啊、酒店啊，或者啲專做婚宴嘅啲場所，可能呢一輪嗰啲嘅預訂啊，會唔會比較滿一啲咧？ 会噶，其实啲新人都争紧噶，都会抢日子。如果啲靓日子，星期六日啊，咁呢啲吉日咧，都会争咯。 有冇话已经预订到几时先有位啊？而家 就呢、這个就真系睇佢哋拣边一日咯吓。咁、通常星期六日都会旺啲嘅，咁所以都要睇咯。同埋睇下佢哋系订边个时间啦。譬如如果系食午宴嘅咧，而家就多咗好多人。晚宴咧都有啲人咧都惊，即系随时可能咧就系唔俾晚宴嘅，咁所以咧就午宴啦、下午茶都多咗噶。 所以会唔会即系我哋过往一路以嚟通常都系晚宴啦？咁大排筵席啊，几十位行行地。咁而家咧就又有午宴又有晚宴，跟住咧就每一个聚会就限应该系讲十位啦，系嘛？120人。 120位，但系应该系咁讲，系8个人一位，咁所以应该系10位，而家系。 系。 咁所以可能即系一间就算大型酒楼，可能同一时段都会有更加多唔同嘅新人去一齐去办一个婚宴。 会噶，所以其实而家都多好多唔同嘅时间，譬如头先我哋讲午宴啦，仲有酒会啦，又或者系晚宴啦，甚至有阵时候咧，我哋系早晚宴、晚宴啊，仲有 一晚都要分几场系咪啊？ 酒吧都可以开到。咁所以有啲人呢就係我哋話搞 after party， 即係 after party 可能請一啲比較後生嘅，咁佢哋譬如話晚宴午宴呢請親戚呀、朋友呀，咁但係就 after party 呢喺酒吧呢就請啲即係同自己差唔多年紀大嘅，譬如同學仔呀、等等咁囉。 哇，咁對於你哋即係婚禮顧問會唔會都好大挑戰呢？即係如果你一場婚宴只係得2个零钟，咁你通常又會有拍片呀，又話當日出門嘅錄像啊，又有現場嘅樂隊啊，咁可能而家冇咁豐富噶咯喎。 其實一樣可以嘅，基本上可以好貼地嘅。同埋而家咧個其實成個婚禮模式都唔同咗，以前咧就係婚宴就係加埋婚禮，但而家可以分得好開啊。婚禮就婚禮，婚宴就婚宴。咩為之婚禮呢？就係、譬如你註冊冇嘢食嘅就婚禮啦，有嘢食嗰啲就叫婚宴。咁而家其实可以即系结婚，我哋讲可以分开3个 part。part one 咧就系中式仪式，即系做出门入门啊，敬茶俾老人家，其实老人家饮个茶都好开心噶啦。part two 咧就系注册啦，攞咗个夫妻合法名分。第三 part 咧就婚宴， 以前咧疫情之前咧就通常一日内做晒个三 part 嘅，咁但而家咧好多时候咧就系、是、做咗第一、第二 part 先，因为呢啲比较容易控制嘅，你唔需要大排筵席。咁如果你系想做埋第三 part 咧，就譬如而家可以开到成120人啦，咁好多人咧就想急啦，快快脆脆咧可以一次过搞晒个三 part 咧，就好开心。 系， 其实你睇到咧，而家系要去预订婚宴场地嘅新人咧，佢哋个状况系点样咧？其实佢哋注册咗未嘅咧？即系会唔会都你见到一啲个案，可能系佢哋喺疫情期间已经注册咗啦，就 系 一直都揾唔到地方去摆酒，咁去到而家咧先至去预约，系咪咁样啊？ 系啊，我哋叫补摆喜酒。咁啊，即係請返啲佢哋想請嘅親朋戚友，因為之前20人其實都冇意思，20人你仲要男女加加埋20人喎，仲要加埋工作人員喎，咁根本七除八扣，咁其實即係自己人食飯都唔夠。 嗱，咁120人又可以即係啲新人嘅計劃嚟講啊，又請到邊啲親友呢？ 都好開心㗎啦、其實講返呢疫情之前，而家都比較呢一路興一啲比較細型嘅婚禮㗎啦。120人即係如果講以前就係10位囉，10位其實都好多人擺㗎啦、基本上而家成個婚禮模式呢都係轉比較細小而精。以前譬如话摆晏昼觉得好似好寒酸，咁而家唔系啦。以前啲人都又话唔鍾意室外嘅婚礼，但而家户外婚礼得好流行啦，连啲长辈呢都喜欢。 咁咁嘅情况之下呢，其实又见唔见到啲婚宴场地个收费有咩变化呢？会唔会即係多人抢就会抢贵咗呢？ 都佢哋每年都有加价。咁就一啲啲啦，有一啲呢都有啲优惠嘅，但个价钱其实都，如果譬如你话去一啲比较靓啲嘅酒店啊，基本入门价都要10000蚊一位以上㗎啦。仲未包酒水喎、 啊。係 ,ok。咁你见到咁又譬如话即係都见到啲场地嚟讲啊，会唔会亦都有啲咩嘅措施啊，新嘅措施啊，或者一啲喺疫情之下重开有冇咩嘅新嘅要求咁样啊？ 主要就係即係配合政府嘅法例囉，因为一定要跟嘅，即係譬如话有安心出行啊，要打晒针啊等等咁样囉。 咁亦都係可能係佢哋要加啲员工去到检查啲宾客嘅一啲安心出行啊，卫针 啊。这个好重要啊，如果唔係要罚款。 係啊。OK。好啊，唔該晒欧惠芳啊，多謝你。 唔該你好。 欧惠芳呢就係婚礼顾问嚟㗎。咁頭先就同我哋讲咗呢，有关于一啲嘅新人啦，呢个期间呢就係要即係呢个放宽社交距离措施，可以呢个宴会嘅人数上限可以放宽嘅时候呢，就去到补摆喜酒啦，或者係即係趁呢个时间呢，就係大家去争住去到预订一啲嘅婚宴场地啦。唔知各位听众啊，屋企有冇啲咁样嘅经历呢，经验呢，或者对于其他嘅一啲放宽社交距离措施嘅情况啊，有冇咩嘅意见呢？欢迎打嚟1872311 1872311同我哋倾下噶。 啊，金木水火土边个行先呢？ 咦，瑞文，你学紧五行术数，定还是睇紧日本嘅月历 plan 紧去旅行先？ 唔系啊，世杰，听讲呢排有个天文现象，我揾紧啲资料啊。 咦，今个星期我正正就系请嚟香港太空馆嘅团队，讲下呢个香港都睇得到嘅天文现象——行星连珠。 而我和陈家俊就请来长春社的代表讲下泥滩保育。 星期六中午12:30，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和我郑瑞文。 大气候。 亚洲防盲基金会执行委员尹浩南医生， 在住院或者确诊的期间，其实都有不同的患者有机会出现一些不同的眼光的症状的。有一些研究估计，如果那些新冠病毒透过眼黏膜再经泪水流入我们的上呼吸道系统，这个其实都可以是一个传播的风险来的。所以都建议，其实在疫情期间大家可能戴回个眼镜或者护目镜去保护自己的眼睛。 我们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这场硬仗。 阿乐阿达阿里快伸手臂， 我是娇钟欣彤。疫情肆虐，但是只要大家齐心抗疫，我们一定会打赢这场疫战，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香港电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声音更立体，意见 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来到下午的5:48，自由风，自由风就继续有陆宇光和何建宗在这里为大家主持的。这个时间就谈论就是将会在星期四开始就会放宽第二阶段的社交距离措施了。就刚才都讲了，就是晚市即是餐厅晚市的堂食可以延长至到半夜是12点，宴会的人数上限可以提升至到120人。另外就是都关闭了一段时间的酒吧酒馆，以及是在浴室、派对房间、夜店夜总会、卡拉 OK、 麻雀馆、邮轮等等都可以是开放的。大家怎么看呢？欢迎大家打电话来18723111 和我们谈谈。何建宗，这个时间就想关注一下另外一个行业，就是派对房间。派对房间都同样是可以重新开放，就有什么限制呢？就说每一个的房间或者是被有效分隔的空间就不得超过是8个人。个营业时间就会由早上5点就去到凌晨的2点。个人数的限制就是讲处所容量限制的75%。而就员工当然都是要去到检查顾客的一些疫苗通行证。咁亦都係讲緊呢，就係除咗餐饮即係飲食嘅时候啦，咁都需要戴返口罩嘅。咁究竟呢个行业嘅人士营业者又点样睇呢？咁我哋都请嚟业界嘅朋友同我哋傾啦。电话旁边呢有香港派对场地协会嘅副会长黄青。黄青你好。 你好。 係对于可以复返业个感觉系点样？ 首先係等咗好耐终于可以恢复返呢个营业啦，我哋。因为由1月7日去到依家都成4个月啦，都系好耐嘅时间噶啦。咁所以依家可以终于开翻，其实好多行家都系即系坚守得好辛苦嘅都。 咁但系今次都头先都讲啦，个限制就系咧每间房啊或者每个间隔嘅空间咧就系个人数上限系8个人啦。对于你哋嘅营运嚟讲，会有啲咩影响咧？ 其实8个人嚟讲嘅，对于一啲中小型嘅 party room 咧，其实就个影响算好大嘅，咁反而影响得比较大啲嘅系一啲比较偏大型嘅 party room， 可能佢哋一个场所入边可能得一间大房嘅啫，可能本身间大房系俾20、30甚至乎40人去 book 嘅，咁呢啲情况咧，佢又拣唔到间房出嚟，就变做只可以做8个人，系会比较难啲去做，即系个影响会比较大啲。咁反而中小型嘅本身嗰间房已经系细房嚟嘅话，其实8人嚟讲就影响不大。 你哋派对行业咧，派对房行业其实呢几个月都基本上系冇得营业啦，咁都系可以讲系其中一个最受打击嘅行业。咁呢几个月其实你哋业界个情况系点咧？即系话即系结业啊嗰啲情况严唔严重咧？即系政府亦都有一啲嘅补贴啦，咁但系嗰个其实帮到你哋多唔多？ 其实正如啱啱所讲啦，因为我哋今次都系停咗4个月，咁4个月入边咧，其实个资助咧系 around 可以维持到中小型嘅 party room 咧系大概3个月嘅呢个租金嘅，咁变咗其实大家都系蚀紧钱嘅到呢一刻，即系呢4个月嚟讲，咁再加埋呢2年入边咧，其实停咗差唔多成1.5年嘅，咁所以有好多嘅一啲行家都已经转咗手或者系已经放弃咗做噶啦。咁特別係啲大型嘅 party room， 咁好頭先所講，因為大型 party room 行家佢都見到就係、是，就算開得翻，你都有個人數限制，對佢哋嚟講其實都係蝕緊錢嘅。咁所以一啲偏大型嘅 party room 咧，都已經係冇咗做噶啦。咁唯一係一啲偏小型嘅或者中型嘅 party room 咧，都有部分係仲做緊，而呢一個行業入邊嘅轉手率咧係好高嘅。 剛才你都讲啦，即係可能一啲嘅呢个每间房嘅人数限制呢，对于一啲嘅派对房间嗰个嘅营运嚟讲系啲影响㗎。譬如话会唔会真系需要再去为呢啲派对房间嘅处所去到再做呢一啲间隔，即係重新间隔过去到配合呢个措施呢？ 有部分嘅 party room 系需要嘅。因为佢哋嘅本身一开始开嘅时候可能佢哋系諗住做大班客，或者系即系可能10、20人嗰啲客，咁去到呢一刻，佢哋要突然间去就翻呢一个限制嘅话咧，佢哋系要 特登去做一啲嘅，譬如設計啊，或者係裝修啊，去再抌啲錢出去，先可以維持到佢哋生計。 哦，直頭係要即係裝修再去設立啲間隔添，係嘛？ 係啊，冇錯。 可唔可以用一啲嘅隔板去到做分隔咧？ 其實呢方面咧，其實喺個政府嘅政策上邊係冇一個好詳盡嘅一個指引嘅，係啦。咁所以據我哋所了解咧，係可以就咁隔開嘅， 係啦。咁因為即係頭先都講，如果係要去到重新裝修或者間隔咧，可能個成本就大好多噶啦。 冇錯。 哈哈。咁所以即係可能都要都可能要向政府查詢一下，即係點樣嘅間隔咧，先至會被視為一個有效嘅分隔咯，係嘛？ 係。 正如你頭先所講啦，你過去兩年咧都停業咗一年半，係啦，咁都幾陰功嘅，我覺得。咁你點樣即係睇翻嚟緊嗰個生意咧？其實會唔會一下子恢復翻咧？定可能有啲人即係玩開呢個 party room 都可能已經轉咗有其他方面嘅户外活動啊？咁樣你點樣睇嚟緊嗰個生意嗰個增長嘅情況？ 咁當然即係如果你話會唔會即係變翻疫情之前嘅嗰個好嘅生意額咧？其實係比較難嘅，的確。咁但係因為呢一行係香港嚟講係算一個比較穩定嘅需求嚟嘅，始終香港人嘅可以去嘅娛樂場所係唔多嘅地方，甚至乎一啲唱 K 嘅 KTV 咧係冇以前咁多嘅選擇啦而家，咁所以其實好多客人咧係會第一時間選擇就係 party room 而家，因為始終可以玩嘅嘢偏多嘛。咁我哋所見就係 even 喺呢一個行業係停業嘅期間，都係有一啲嘅查詢係不停查詢緊嘅。咁所以其實如果唔係政府係必須要強制我哋停業咧，其實個生意咧係唔會話係受疫情影響好大嘅。 嗯， 唯一嘅比較大嘅影響就係政府停業我哋。 OK， 見到其實而家業界咧預約嗰個情況係點啊？ 可以即係呢一刻嘅話係以前嘅我可能五成到咯，係啦。咁如果我哋如果唔係停業嘅話，可能可以去翻七成左右，都係有呢個期望嘅。 嗯，使唔使做啲優惠去到吸引翻客人咧？ 當然需要嘅，因為始終都突然間好多 party 都營業翻咧，好多宣傳啊，好多廣告啊，係突然間就多咗好多選擇出嚟嗰啲客人。 嗯，其實咧就派對房間啦，咁其實有好多唔同嘅設施俾啲客人玩噶嘛，即係譬如話係卡拉 OK 啦，就仲有譬如一啲嘅遊樂嘅一啲設施啊，有啲話有波波池啊等等。其實你哋會唔會都開翻曬呢啲嘅設施咧？還是可能都因應疫情防疫嘅關係，需要咧就係關閉部分嘅設施咧？ 當然啦，我哋會跟翻呢、這個即係政府呢一個指引係。有部分嘅設施我哋唔可以開嘅，例如波波池啦，例如一啲嘅有蒸汽嘅一啲飲食嘅工具，譬如打邊爐呢啲啊，或者 BBQ 啊呢啲咧，我哋都唔開得噶啦，今次係。 嗯，因为就都根据政府嘅规定啦，头先你讲啦，波波池必须关闭啦，吓，仲有咧就系不得使用一啲嘅蒸汽机器啊，或者系雾化嘅化学品咧，就系、是除咗作为飲食或者准备飲食嘅部分之外啦，吓。咁除此之外咧，仲有冇其他嘅设施可能都系要去考虑系咪开咧？即系譬如有好多嘅玩乐设施啊，譬如系飞镖啊，或者系仲有好多嘅一啲游戏嘅设备啊，我足球机啊咁样，呢啲你都会唔会特别都有啲清洁啊防疫嘅措施咧？ 当然仲有一啲系部分嘅一啲行家会有啲好特别嘅一个玩乐工具，譬如一啲系需要去。用吹气嘅一啲游戏啊，又或者系可能肢体接触得比较劲嘅啲游戏啊，我哋都可以避免嘅，系主动。 哦，即系例如嗰啲气展嘅一啲游戏嘅设备啦，系嘛？ 系啦，系啦，系啦， 系啦。咁嗰啲系会唔会开话、啊？你话 系我哋会主动都避免嘅，系啦，因为始终嗰啲嘅即系肢体接触啊，或者系除口罩等等咧，都会比较风险大啲，我哋都唔希望会开翻嘅。 系。咁啊，會唔會都同啲客人多啲溝通，話即係究竟要點樣注意呢個衞生防護嘅設備咧？ 喺呢一刻，我相信啲客人都會比較想體諒呢樣嘢嘅，因為都見到個情況係都有啲風險喺度，因為 同樣地啦，我哋頭先都問咗酒吧咧，關於一啲場所換氣嘅問題啦。你哋派對房間又有冇一啲即係換氣嘅設備咧？ 我哋有啲消毒嘅設備係啦，咁譬如一啲機器，我哋會係。 一段時間就會去消毒成個場地啦，同埋每一班客嚟之前嚟之後，我哋都會消毒啦咁樣。 嗯，換氣咧，即係講緊譬如空氣淨化啊，或者係一啲嘅通風啊嘅設備有冇咧？ 我哋有啲空氣清新機嘅，同埋依家好多啲 part two 咧都會開始即係購置一啲嘅空氣清新機嘅咁樣。 嗯，好啊，唔該曬黃青，多謝你啊。 我唔該曬你。 係，黃青就係香港派對場地協會嘅副會長嚟噶。咁啊，何建中啊，睇嚟咧都而家好多嘅行業咧都係準備緊啊，去到復業啦嚇。咁啊，希望都係做好大家做好個防疫措施嚇，跟足政府嘅規定咧，去到避免一啲嘅感染嘅情況出現啦。 係啊，因為頭先我哋傾過，我諗一個酒吧業、一個派對房間業，都係應該係最受打擊嘅行業，或者受影響嘅行業啦，因為佢哋。即係譬如同餐飲業比，佢哋係即係最早收緊，亦都係最遲放開。咁即係當然亦都睇到佢哋即係都係好期待可以繼續做到生意。咁但係嗰啲防疫措施咧都唔可以放鬆。 好啦，呢、這個話題咧，我哋暫時傾到呢度先，跟住咧就要聽聽咧六點前嘅交通消息啊。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況。控隧嘅港島入口告示打道東行過海，龍尾去到入境事務大樓；西行過海嘅龍尾喺景隆街；堅拿道天橋過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線落灣仔，龍尾近收費廣場；紅隧嘅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康莊道橋面；東九龍走廊過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龍尾喺學園街。东隧的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去到北角政府合署，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联合道桥面，龙翔道西行上西隧龙尾排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将军澳隧道出九龙龙尾排到去宝顺路，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三号干线七号码头去荃湾，青山公路岭南大学去屯门。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BC 科技集团、德泰新能源同埋企展控股五大跌幅股份，直华集团排第二嘅股份编号系1987，之后系维港环保科技。福成国际同埋信隆控股。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5，日元129.31，瑞士法郎0.996，加元1.282，人民币6.745，英镑对美元1.248，欧元对美元1.053，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2.48，欧元对美元1.053，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0.637。港金报17,090元，比上日收市升26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1,829.4美元。港汇指数系100.1，跌0.5。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报告啲塞车嘅消息同埋啲特别事故啦。港岛半山巴炳顿道近住列堤顿道有意外，咁交通有少少挤塞嘅。观澜道近住巴炳顿道咧，而家来往方向都系受到影响，都系比较多车啊。巴炳顿道近住列堤顿道有意外，交通略为挤塞。观澜道都系交通繁忙。新界咧，吐露港公路去上水近住大学站嗰度有道路事故，咁部分行车线受到阻碍嘅。龙尾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啊。吐露港公路上水方向近住大学站，因为有道路事故，咁龙尾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屯门公路去九龙彩华花园对开嗰度慢线就有坏车阻路噶，交通都有少少挤塞，咁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同忍让啦。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西行嘅龙尾分别喺演艺学院同埋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去湾仔之路嘅龙尾就塞到去香港仔隧道湾仔出口噶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沙咀线嘅龙尾就喺学园街，渡船街过海龙尾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嘅龙尾喺北角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龙尾近住沙福道，龙翔道嘅龙尾就去到彩虹村，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喺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去九龙方向将军澳入口近住电话机楼。咁九龙区路面方面咧，而家观塘商贸区嘅交通就较为繁忙嘅。龙翔道近住彩虹村段来往方向都系多车啦，咁龙翔道去荃湾方向慢车嘅龙尾去到观塘道近住九龙湾站，同埋去到伟业街近住常悦道嘅非常繁忙噶。 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交汇处都系多车啦，龙尾就去到太子道东油站。新界咧就仲有呢个青山公路葵涌段，因为爆水管啊，去屯门方向健全街道咧部分行车线受阻，比较多车嘅，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啦。安全车速报告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林锦公路林村陈心记来回，同埋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一分钟阅读，同你一齐翻阅好书。我系黄子晴。我觉得阅读系当全世界同我绝交，剩低嘅唯一朋友。我觉得阅读系乜嘢呢？系我嘅终身伴侣啊！ 一分钟阅读，有不同主持同大家一齐寻找阅读嘅乐趣。 香港电台第一台，我黄子晴同你一齐翻阅好书。 自行做新冠病毒快速抗原测试前，要详细阅读说明书，按指示做每个步骤。首先清洁台面同双手。做鼻腔拭子测试，要将采样棒分别放入两边鼻孔内，沿鼻孔内壁打要求的圈数。之后将采样棒前端充分浸入测试溶液，按指示搅拌。完成后将溶液慢慢滴在测试棒的样品孔内，按说明书指示的时间等候，然后读取结果。超过时间结果就无效。做完测试要妥善弃置所有测试组件。如测试棒 C 区出现一条线，结果为阴性；如 C 区和 T 区都有一条线，结果为阳性，这样就要影相做记录，在24小时内经卫生署申报系统情报结果。经常自我检测，有感染可尽快察觉，尽早得到医治，除了保护自己，亦可保护身边的人。自我检测，护己护人。 基本法一分钟， 陪你讲生活中的基本法。 当年我 DSE 英文拎五星星，你呢？ 我成绩都唔差噶，当年 A level 都攞 A 噶。 点解你系 A， 我系五星星嘅？ 我考嘅咧就系高级程度会考，属于旧制；而你考嘅咧就系香港中学文凭试，系改革自旧有制度嘅。基本法就写到明，特区嘅教育政策可以自行制定，团体亦都可以喺香港兴办各种唔同嘅教育事业噶。 律师彭允熙。 根据基本法第136条，香港特别行政区在原有教育制度的基础上，可以自行制定有关教育方面的发展和改进的政策。现时香港政府的政策是帮助同学仔好好装备自己，建立正面的价值观和态度，同时巩固国家观念，正确认识国情，理解一国两制，确立国民的身份领土，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亦因应国家所需发展香港所长，取得最大的成就。 真是人不可以貌相，估不到你大过我这么多的。 哎呀，早知不讲这么多东西给你听。 基本法一分钟，陪你讲生活中的基本法。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何建中。 时间嚟到傍晚嘅6:41，继续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节目，有陆宇光同埋何建中喺度。呢一节咧，我哋想同大家倾下咧，关于系政府架构重组嘅方案啦。嗱，今日咧系行政会议咧就通过咗政府架构重组嘅建议方案啦。咁就系、是、其实咧都部分咧系用翻咧政府现届政府所提出嘅一啲建议嘅。咁就系话咧，即系将3司13局咧就变成3司15局。咁咧，而家嘅一啲政策局咧都会有所转变啦，包括咧成立新嘅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啦，分拆运输及房屋局咧就成为两个嘅决策局啦，即系咧运输物流局同埋咧系房屋局。另外咧，创新及科技局咧就会改名做创新科技及工业局。 重组民政事务局咧就成为民政及青年事务局，扩大环境局咧就改名佢做环境及生态局啊。仲有咧就系改组食物及卫生局咧就作为系医务卫生局噶。咁而咧呢个方案除咗现届政府嘅建议嘅同时咧，亦都系咧吸收咗咧就系行政长官当选人李家超嘅一啲建议啦。咁就包括咧就系开设咧系三位嘅副司长啊，咁即系政务司副司长、财政司副司长同埋咧律政司副司长啦。咁何建中，你又会见到一个点样嘅一个特别系，即系有啲咩特点可以同大家讨论下咧？ 嗱，我谂首先就系嗰个十五局咧，其实喺林郑月娥喺今年年初佢都有提出过嘅，咁就系理顺到一啲嘅关系啦。咁当然即系每一届嘅政府佢都有佢嘅即系谂法，应该点样去即系所谓重组。咁当然我哋作为市民咧，就除咗关心佢嗰个分工合唔合理咧，亦都更加关心系咪真系做到嘢。即系李家超讲话以结果为目标嘛，咁即系重组完，即系将啲唔同嘅部分，即系好似砌积木咁砌完之后，咁下一步点做咧？咁呢个亦都系大家关心嘅。当然呢个亦都包括系由边一啲即系人去做局长啊、副局长啊咁样啦。 嗱，今次咧亦都其中一个特别嘅地方咧，就系增设三位嘅副司长啦。咁呢个就系吸收咗李家超嘅建议啦。咁其中咧就系律政司嘅增设副司长咧，都成为咗一啲大家今日记者所提问嘅一啲焦点啊。嗱，首先就系增设三个副司长方面啦吓。咁李家超头先就见记者啦，咁都讲到话而家其实三位嘅司长啦吓，所管辖嘅范围咧都非常之广泛啦吓，工作繁重啦。消耗咗佢哋统筹同指挥嘅能力啦，咁所以咧就系增设咧三位嘅副司长啊。咁至于设立律政司副司长咧，咁佢就讲到话咧，系因为律政司嘅工作咧其实都好繁重啊，咁就话要辖下咧有六个嘅专业部门啦。咁如果增设副司长咧，可以分担工作啦，日后咧可以积极咁推广宪法同埋基本法嘅工作啦，代表住香港咧喺海外宣扬香港嘅优良司法制度啦，解释一啲系法庭嘅情况啊，一啲不符事实嘅说法啦，同埋咧推广香港喺区域嘅法律服务嘅吓。 我哋知道副司长嘅设置咧，本身喺基本法系有嘅，咁但系回归以嚟咁多届政府咧，就都一路冇设置。喺梁振英2012年当选嘅时候咧，佢嗰个架构重组咧系曾经想提设立副司长，咁但系当时就因为立法会唔配合啦吓，即系当时有各种嘅议员嘅拉布啊嗰样嘢，咁咪做唔到。咁我自己觉得而家即系政府要处理嘅问题嘅复杂程度咧，其实都好需要设立一个副司长嘅，即系譬如话系重筹房屋啦，好似李家超所讲。咁至于律政司咧，我谂你过去呢几年睇到。有好多新嘅发展啦，好似你所讲宪法、基本法啊、国安法啦、啊，亦都有好多嘅即系案件要处理啦。咁呢个亦都符合基本法规定啦，吓，即系本身有副司长嘅设置吓。咁我自己个人都觉得系一个合理嘅安排嚟嘅。 嗱，今次咧，李家超咧喺政纲里面都提到话咧，会系成立两个嘅同房屋土地相关嘅行动工作组啦。今次喺架构里面咧，今次喺记者会里面咧，佢都讲到话系会拨归咧财政司司长负责啊。咁都讲到话，因为咧房屋土地物流发展都同经济有关啦，所以就交由咧财政司司长负责咧，可以发挥得更加好，可以产生协同效应啊。咁另外一个关注点咧，就系一直都有人关注咧，就究竟李家超嘅新政府会唔会咧系重设中央政策组咧吓？因为咧，其实中央政策组咧就喺现任嘅特首林郑月娥嘅底下咧，就系改组咗吓，成为咧就创新办啦。咁嗰个角色功能咧都有所不同啊。咁其实一直都有人去到讨论咧，就系李家超嘅新政府会唔会重设翻中央政策组咧吓？咁啊，今次咧就今次记者会里面咧都有记者提问到呢个问题啦。咁李家超都好似冇特别正面咁去回应，不过佢就话咧系重视政策研究嘅工作噶。佢就话咧点样嘅形式咧去到设置政策研究组咧，就会喺早班之后咧先至处理。佢话现时主要咧就系政策局内部自行做研究啦，咁希望可以从更多嘅观点、唔同嘅角度去到考虑。例如咧，而家嘅国际形势咧就千变万化，可以就由呢个嘅研究组咧就作出审视同埋研究嘅。 我谂我从事即系 智库工作啦，我过往亦都喺中泽组做过即系全职嘅研究人员同埋非全职顾问啦。我谂喺智库界别嚟讲咧，即系重设中泽组都可以系一个共识嚟嘅。咁因为我哋睇到中泽组喺2017年开始就变咗做创新办，咁其实佢即系政策研究嗰个部分系比较少嘅，反为更多就系所谓统筹啊或者协助政府一啲资助计划啊咁。咁问题就系我谂每一个政府都需要一个政策研究嘅部门啦，统筹一啲策略性嘅研究啦，同埋亦都系要帮特首同埋政府高层咧去睇下个外面嘅形势，好似所讲国际形势咁样。咁即系我相信呢个亦都一个系智库界别，一个系好多嘅政界人士都觉得系需要重设或者过往一啲嘅功能，即系喺呢届政府冇做到嘅，亦都应该要可能去出现翻咁样。 嗯，睇翻一啲嘅政府文件啦，中央政策组咧，其实咧就系早喺1989年咧已经成立咗噶啦。咁1997年之后咧就继续延续呢个嘅体制啦。咁根据政府嘅文件咧吓，咁其实咧就中策组咧就曾经有即系有各多项嘅功能啦吓。咁包括咧就就住即系唔同嘅政策范畴啦，做政策研究啦吓，譬如系行政长官发表施政报告嘅起草工作咧，都系由咧中策组咧就同各个嘅政策局咧就做统筹噶。另外咧，亦都话系会做一啲嘅掌握民情嘅一啲工作啦吓，包括做民意调查啦、焦点小组嘅讨论啦、建立社会网络啦，同埋对话交谈等等咧，就去到掌握民情啦。咁亦都有唔同嘅工作啦。咁究竟啊，就而家李家超就话系会做翻一啲嘅政策研究组。会唔会系叫翻做系中央政策组咧？又或者系嚟紧佢嘅政策研究组，又会系一个点样嘅定位咧？吓，咁而家就各界系讨论紧啦。咁呢个时间，不如我哋都请嚟咧，就系一位人士同我哋一齐倾啦。吓，嗱，电话旁边咧就有香港政策研究所嘅行政总裁冯可强。冯可强你好， 你好， 你好。 你点样睇啊？李家超讲呢个嘅政策研究组咧，咁究竟系咪代表住即系中央政策组可以系重设翻咧？ 就即係當然唔知佢會唔會有個新嘅名稱啦。咁但係類似以前嗰個中策組，或者再加埋後來嗰個咩呢個創新統籌呢個組，即係將佢個功能合埋一齊都得嘅。咁但係我覺得咧，就要成立呢個組咧，首先要定位定得好清楚，做乜嘢嘢，即係唔係純粹話抄翻以前嘅工作。 嗯，咁 我 自己 覺得咧、 嗯， 就佢。最好咧就集中做，都系我哋叫做顶层设计啊，即系集中处理一啲跨部门嘅重大课题啊，而且系比较宏观长远嘅议题，就减少一啲日常事务啊，或者啲紧急事务，即系佢要去统筹推动。当然唔一定佢全部做晒嘅，因为你唔可能有咁多研究员噶嘛。咁佢就去统筹啊，可能其他啲民间智库啊，或者大学啊咁样去推动呢啲研究啦。 系啊，冯生啊，其实我哋知道过往中策组咧，亦都做好多同内地有关嘅研究嘅，即系嗰方面，即系可能公众未必知道，譬如香港政府参与5年规划啊，或者好多年前喺珠江角嘅研究啊，咁其实如果真系将来有个政策研究组，系咪都需要加强翻，即系喺内地方面嘅相关嘅政策研究咧？ 应该啦，因为内地我哋知道嗰个政策研究系做得很好嘅，即系嗰个智库啊，即系好似社会科学院嗰啲发挥好大作用啊。咁尤其因為將來我哋好多議題啦，牽涉到譬如大灣區啊、八大中心啊等等呢啲議題咧，都一定要同內地一齊去共同研究啊、分工合作啊，咁先有成果嘅。即係唔可能單方面我哋同香港人角度去做研究嘅。咁所以我都好贊成呢個做法。 你剛才都提到话希望这个政策研究组可以做一些跨部门重大课题的研究工作，有没有课题的例子可以觉得是应该要由这个研究组去做呢？ 大家都知道土地房屋供应、啊、一个大课题、贫穷、啊、人口老化、啊、青年的社会流动、啊、那个人力资源、啊、人才的流通、啊、因为你知道我们又最近都发生了事件，有些人才流失、啊、这些都是特别是国际的人才、啊，怎樣吸引他們來或者留在香港呢？這些課題都是牽涉到跨部門的，留下一些自己政策局自己一些他特定範圍，我都贊成政策局自己有自己的研究小的班子去做一些自己的研究， 咁但佢就跨部門嗰啲就要由呢、這個新嘅所謂政策組啦去做啦。 系，头先你讲嘅一啲政策范畴咧，其实可能政府都成立咗一啲嘅咨询架构咧，去到听意见嘅，即系譬如头先你讲人口啊吓，或者系扶贫啊，或者土地房屋啊等等呢啲咧，其实都有一啲相关嘅咨询委员会，系咪都未足够，系需要有一啲嘅政策研究嘅一啲组织，先至可以更加好做呢个研究咧？ 系啊，因为你虽然有啦，即系类似即係有好多學會啦，同埋有好多學者佢自己組織啦，或者 NGO 咁做啦。咁但係佢做咗出嚟嘅時候咧，通常咧就話：咁究竟政府點樣回應啦？同埋呢啲研究咧都要結合到政府自己嘅規劃啊，同埋佢嘅資源啊限制咁樣。咁呢啲所以係要協作嘅。即係一方面，我哋歡迎啊民間嘅智庫或者民間呢啲咁樣嘅學者專家去自己提供呢件，但係你都要有個中樞，有個大腦啊。去決定啊，邊啲可以採納，點解採納，即係有個說法出嚟啊！即係好多時候咧，因為我哋外邊做啲研究俾政府啦，佢又冇乜反應嘅，又唔同你坐低即係認真研究嘅，亦都唔會交代話邊啲會接納啊，或者有啲咩問題問清楚啲啊，或者再深入啲去研究，即係呢檔好弱下嘅。即係當然佢有時會採納咗啲意見啦，但係佢採納唔知佢幾時採納，點樣採納，因為大家都唔清楚嘅，咁所以呢個如果真嘅政策組咧，應該要有一個所謂統籌協作啊、交流溝通啊，去收集民間呢啲智庫嘅意見啊咁樣。 嗯，即係你都提到話呢個嘅政策研究組咧，同一啲民間智庫之間嘅一啲關係啦嚇，嗱其實喺香港嚟講，你點樣睇而家即係香港嘅民間智庫呢個嘅環境嘅發展咧？咁你頭先都話希望多一啲嘅統籌協作啊，咁但係即係可以即係始終啦嚇，可能即係民間有好多唔同種類啊嚇，唔同一啲嘅質素啊，或者係唔同嘅一啲方向嘅一啲民間嘅智庫啦，咁可以點樣去到統籌協助呢啲事咧？ 首先咧，當然啦，因為香港其實個智庫咧，嗰個生存嘅條件咧，都唔係話好有利嘅。因為我哋知道啦，如果喺內地嚟講咧，佢基本上就係國家支持、政府支持或者地方政府支持嘅嗰個資助啊。咁佢有好多研究人員嘅，就長期做研究。因為你做呢啲大問題嘅研究咧，你一定要長期嘅，你唔可以做一兩年咁然後擺低佢。咁遲啲又另外啲人去做，你一定要有啲人啊長期研究啲問題，咁深入啲研究先有個好嘅成果啊。咁但係咧，而家即係根本咧，就我哋一方面咧，就呢啲民間智庫冇政府嘅資助，當然佢有啲項目啦，但係嗰啲項目咧就係短期嘅一兩年嘅，咁佢唔可以持續去做啲研究嘅。第二咧就話，如果你好似美國嗰啲咧，佢有好多民間嘅慈善基金啊。嗰啲慈善家咁樣，或者啲商界咧就捐款俾嗰啲智庫啊，咁所以佢哋又好蓬勃嘅。咁但係香港咧就冇嘅，即係商界，香港啲商界咧就即係覺得好似冇乜需要啦，就唔會話長期可能大額捐助呢啲民間智庫。咁所以民間智庫嘅生存空間好有限嘅，好細規模啊。咁所以如果你而且我哋都相信咧，你唔能夠淨係靠政府內部嗰啲呢啲咁嘅政策組嘅，因為你有好大規模咁啊，你可能有好多資金啊，咁你亦都應該發揮下民間嗰個力量啦。咁所以我覺得政府應該同埋民即係有啲商界啊、慈善基金啊，應該都係有啲資助下呢一類嘅民間智庫，當然佢要選擇一啲質素比較好嗰啲啦。 嗯。嗱，我頭先都提到咧，咁以前咧，中央政策組嘅其中一個功能咧，係要掌握社情民意啦，咁透過一啲嘅民意調查或者焦點小組嘅討論啦，去掌握民意啦。咁呢個咧亦都係被外界就視為一個深戰室嘅一個功能啊。咁你覺得嚟緊李家超政府嘅政策研究組需唔需要即係用翻即係做翻呢個深戰室呢個嘅功能咧？ 我想你可能呢，我覺得呢啲深戰室最好有個特別嘅工作小組，即係佢可以掛喺呢個中政策組，掛喺邊度都唔得，都可以嘅。你掛喺呢個特首辦都得㗎，即係你淨呢個一定係直屬呢個特首㗎啦，係咪？同埋要係小人㗎啦，咁裏面呢亦都要有一啲傳媒嘅專家、公共關係嘅專家等等呢啲專家。 咁佢係咪一定由政策組做都唔一定嘅。當然佢可以掛架喺政策組啦。但我覺得咧，如果呢個政策組咧最好集中啲處理啲大問題，即係民意調查當然可以做啦。而家啲民意調查又唔一定淨係自己做嘅，你以往都有噶啦。以往中央政策組都會即係俾出邊啲智庫去做啊。咁都有嘅。咁我覺得民意調查當然應該要做嘅。但是最重要都是那個策略、啊、即是根據民意怎樣 去定一些策略、啊、還有這個策略不是只是靠那個民意調查結果，也都靠自己的科學的分析和創新的研究去制定的。 OK， 另外咧就都見翻咧係中央政策組咧，咁其實以往都有啲意見咧，就話佢咧就係只係需要向特首啦、政務司司長、財政司司長去到負責啦，咁變咗咧佢一啲嘅報告啊、建議啊就冇公開到啊，咁社會人士咧其實都以往都唔係太知道咧，即係中策組有啲乜嘢嘅研究嘅建議啦咁樣，你又覺得需唔需要提高呢個中策組嘅透明度咧？ 應該啦，唔係我哋都唔即係。好多人都唔知道，我哋當然我哋做智庫就有知啦，但係出邊人真係唔知佢做緊乜，係嘛？咁當然亦都聽講啦，即係以前阿劉兆佳都有個講法，就話佢哋等於都想啊，但係咧啲官員都覺得你啲報告又批評佢哋啊，咁啊唔係幾好啊咁。咁所以我覺得你政府應該坦率啲啊嘛，呢啲政策嘅嘢，佢又唔係揭你瘡疤，佢就事論事啫嘛，咁要改善嘅嘛，即係好似審計署嗰啲報告都批評政府啦。咁應該咧，即係所有政策局嘅局長啊，都應該有個即係個坦然接受批評嘅意見先得噶嘛。咁尤其嗰啲研究報告係經過研究噶嘛，唔係話隨便噏噶嘛。咁你亦都要有啲回應嘅，即係邊啲接受，邊啲咧覺得係可能佢有啲唔解，咁你咪解釋咯咁樣。同埋咧，佢有咩建議咪採納就做咯咁樣。 好啊，唔該曬馮可強啊，多謝你。 好 ，thank you。係，多謝。 嗱，馮可強咧就係香港政策研究所嘅行政總裁嚟噶。咁我哋就討論緊咧，就關於李家超咧就係講嘅政府架構重組嘅方案。我哋轉頭再傾啊。 援助嘅時候，汪文斌話不掌握相關嘅情況。北韓新增近270,000人發燒，再多6人死亡。有報道指，平壤由上個月底起已經開始從中國購買抗疫的藥品和醫療器材。韓聯社引述北韓消息人士透露，高麗航空三架飛機前一日上午飛抵遼寧省沈陽市一個機場，運載醫藥用品。天氣方面，乾燥的東北季候風正為廣東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本港方面，下午各區的相對濕度普遍下降至60%左右。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大致天晴，听日日间渐转多云，天气干燥，气温介乎21至26度，吹和缓东风，风势渐转清劲。展望随后几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五短暂时间有阳光。室外气温23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报告啲交通意外同埋特别事故先。新界元朗公路去上水，近住18乡交汇处嗰度咧有意外啊，龙尾排到去唐人新村交汇处。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18乡交汇处有意外，龙尾喺唐人新村交汇处。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去上水，近住大学站就有啲道路事故嘅，咁曾经系比较挤塞嘅。而家个事故咧处理好噶啦，不过都系多车，龙尾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之前喺彩华花园对开嘅慢线曾经有坏车阻路，坏车走咗，交通回复畅顺。而港岛咧半山巴炳顿道近住列堤顿道咧都曾经发生过意外事故噶，咁较早前比较塞车，而家咧就只系交通繁忙，就冇乜挤塞噶啦。隧道的情况，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去九龙龙尾在东港中心，而东隧的九龙入口去港岛现在都很多车，龙尾过了汇景花园。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去湾仔之路仍然多车，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湾仔出口。 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沙咀线嘅龙尾就喺学园街，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老道龙尾喺沙福道，龙翔道龙尾近蒲岗村道，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喺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方向九龙入口近住东九龙政府合处。九龙区路面方面，观塘道近住牛头角同埋九龙湾站来往方向都仲系交通繁忙嘅。安全车速报告由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林锦公路林村陈心记来回，同埋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最后食安仔提提你，零食是要同朋友分享的，毒食易肥啊。好啦，我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这个家好靓，但亦人多挤迫。假如遇到恐怖袭击，后果会非常严重。万一有事发生，大家记得保持冷静，可以的话尽快打999通知警方。香港警察时刻居安思危，竭力守护家园，大家同心协力，一定能够化解危机，一起守护香港，令香港继续成为世界上其中一个最安全的城市。 CIBS 人人广播 今晚一起听 第36季健康节目 餐桌上的实验室。 呢味餸应该配白腐鱼定蓝鱼呢？ 今晚一于请教腐鱼店第四代传人阿 J， 点样食有东方之士之称嘅腐鱼啦。 深夜1:30 ，FM 92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何建中。 自由風，自由風。咁我哋頭先就討論緊咧，就係政府架構重組方案啦。咁行政會議就通過咗咧有關嘅政府方案嘅建議啦。咁就將會咧之後咧就係現任政府同埋後任特首辦嘅官員啦，就將會咧就去到立法會嗰度咧，就係提交建議啦，同埋咧就係俾立法會嘅委員會咧係審批呢個嘅政府架構重組方案嘅一啲問題嘅咁。嗱，頭先我哋都關注到一個問題啦，咁就關於咧係究竟李家超嘅新政府會唔會重設中央政策組咧？咁李家超嘅回應就係話咧係會成立，會有相關嘅一啲政策研究組啦嚇，咁但係咧就會組班之後咧先至有相關嘅公布啦咁。嗱，今日阿何建中你自己都係曾經喺中央政策組做過全職嘅研究員啦嚇，你點樣睇呢個中策組嘅問題咧？ 嗱，我諗政策研究咧，其實任何人都可以做嘅，系嘛？民间有做啦，官方有做啦。咁我谂一个政府嘅智库最大嘅分别咧，就系话佢做咩研究，同埋佢点样可以影响到嗰个决策。咁呢个都大家都好关心嘅。咁头先阿冯可强都有讲啦，譬如民间智库好多时提一啲嘢，即系政府系咪采纳咧？咁但系就算无论系过去嘅中策组都好，都好睇就系佢系咪得到当时嘅行政长官嘅信任。系啦，咁而每一个行政长官对于政策研究嘅重要性可能都唔同嘅，咁呢个第一点啦，即系话做，首先系做咩研究，第二就系话佢点样可以改良到个决策啦吓，咁呢个好重要，咁呢个就唔系一个中策组可以做得到嘅，系必须系要特首同埋各个政策局去作一个决定，譬如跟唔跟从佢哋嘅建议咧咁样 吓。咁啊，睇翻就係其實咁過去嘅編制啦嚇，關於中策組嘅編制咧，咁就有首席顧問啦、副首席顧問啦、顧問啦，同埋一啲嘅研究人員嘅，咁啊亦都會咧係邀請一啲嘅唔同界別嘅人士嚇做呢個嘅特邀顧問。你又覺得李家超如果係要做翻一個政策研究組嘅，咁應該要一個點樣嘅一個架構先比較好啲咧？ 我諗如果你參考翻過往，因為中策組都有20多年啦。 咁佢譬如話全職顧問，咁佢通常都有唔同嘅功能嘅。可能當年有一位可能係負責同內地研究或者同內地交往比較多嘅。咁過往就係、是、譬如阿曾德成先生啦，同埋阿邵善波先生啦咁樣。咁邵善波後屘就做咗首席顧問啦。咁亦都有啲係研究本身即係香港嘅社會議題嘅。咁當然新嘅組未必一定要根據呢個架構去做，但我諗一個係同內地聯繫啦、政策研究啦，同埋收集可能揾一啲嘅叫做非全職顧問收集一啲意見，咁嗰樣嘢都係重要嘅。咁因為中策組個特色就係、是，即係佢哋嗰啲顧問係純粹個人意見去提出，或者從更多從政府角度去思考嚇。咁即係智囊嘅意思就係咁樣啦。而唔係話哦，個別嘅持份者可能佢因為佢係某個政黨，或者因為佢係屬於某一個業界，咁去提個意見。咁個最大分別就係咁樣，就希望可以真係集思廣益。 嗯，頭先都討論到咧，就關於即係中央政策組啦，同埋一啲嘅民間智庫嘅關係啦嚇。咁啊，馮可強就提到話佢可以做一啲嘅協作統籌嘅工作啦。你又覺得應該點樣做比較好啲咧？ 我諗即係智庫首先就係要諗嘢啦，係嘛？即係其實係出謀獻策應該係第一位嘅，就統籌嘅嘢咧，就當然統籌好重要。咁但係即係本身政府亦都有好多統籌嘅部門去做，例如我哋過往政務司司長下面都有唔同嘅即係可能跨局嘅一啲統籌啦。咁我自己個人就覺得其實係嗰、那個即係所謂出謀獻策啦，同埋睇一啲即係宏觀性嘅問題，嗰樣係更加重要。即係落實其實可能本身政府亦都有好多嘅。即系 A.O. 啊，即系政务官或者其他部门，咁其实可能未必需要一个组去做晒研究同统筹嘅。咁当然呢个系我个人意见啦。嗯， 好啦，咁呢个时候咧，我哋都请位立法会议员咧同我哋倾下噶。咁电话旁边咧就有立法会选委会界别嘅立法会议员咧，就系陈少雄啊。陈少雄你好， 系你好， 系 李光， 系 啊 Henry， 系 S.H. 你好， 你好，哇，我哋都。即係一齊共事過中央政策組，即係一段時間，應該就係你係辭過我㗎係嘛？ 多年啦，好多年前啦都嚇，真係好高興聽到你接受我哋訪問 嚇。咁啊，當然啦，就我哋邀請阿陳少雄接受訪問，都係因為佢都係曾經咧就係加入過中央政策組啦嚇。咁你自己又點樣睇咧？係呢個李家超講到話會係成立翻設置翻一啲嘅政策研究組咧？你對佢有咩嘅期望咧？會唔會成為翻以前嘅中央政策組嗰個嘅規模啦，或者係角色嘅咧？ 關於李家超先生，佢而家就係行政長官喺佢嗰個即係之前嗰個諮詢咧。我都係提交咗一啲意見嘅，其中就包括埋中央政策組嘅即係重新設立啦。咁其實主要原因係咩呢？就係、是、無論佢個名係點樣叫，其實唔重要，最重要就係佢個職能啊。就係、是、喺過往嚟計，就自從中央政策組取消咗之後呢，我哋發現得到喺政府嘅施政入面，尤其是一啲跨政策局嘅政策研究啊、分析或者制定嘅話呢，其實欠缺咗一個即係統籌或者從一高層次去考慮嘅，咁我哋成日都即係批評政府就話有時係政出多門，部門與部門之間咧，可能佢個溝通或者統籌咧係有所改善嘅。OK， 咁如果我哋就話呢個中央政策組咧，如果我建議政府考慮嘅咧，就係重設翻類似從前嗰個組織咧，就係話有一個。主要職能的部門是向政府最高層，即是行政長官、政務司司長和財政司司長提供意見，是屬於個智囊的性質。咁而家我見到李家超特首，佢喺後任特首咧，佢喺呢一個政策嗰邊，即係佢而家三司十五局入面，我就暫時未見到佢有話佢有個中央政策組嘅一個職能出現，雖然。李先生就提過佢會考慮啦，咁我其實咧就係、是、希望尤其是啲跨政策局相關嘅政策咧，係可以通過呢一個中央政策組，無論叫咩名都好啦，係做進行呢個政策研究，深入探討各項重大嘅政策課題，目的係想了解同埋分析社情嘅民意。我記得我哋嗰陣時係做中央政策組嘅時候咧。就佢聘用咗好多非全職嘅顧問，咁我哋係一個即係兼職嘅性質，每兩個星期六呢就走埋一齊，有幾十位非全職嘅顧問，大家可以集思廣益去傾一啲公共政策， 咁啊，呢個非全職顧問嘅安排可以係阿李家超先生重新再考慮嘅。咁點解我覺得呢個有需要呢？就係其實個了解同埋分析社情民意，尤其是一啲跨政策局嘅政策呢，如果唔係有一個統籌性質嘅話，其實好難掌握得到即係民意或者喺社會上最關心嘅地方嘅。咁尤其是呢，就譬如而家網上個媒體一路以嚟呢，都係年輕一代或者係即係年長一代都已經係喺網上留意咗一啲即係溝通啊或者係交流嘅信息嘅一個傳播啊等等咁。咁所以中央政策組亦係應該要擴闊嘅收集了解同埋分析喺網上媒體嘅渠道啊。咁然後呢，就通過一啲資源調動，咁啊搜集一啲即係網上或者係啲討論區發表嘅意見同討論。我覺得佢嗰、那個性質呢，係做一個叫智囊嘅，就讓三個司長包括另外加埋特首，然後就做咗一個政策研究同分析之後呢，其實可以讓其他個局長或者而家啲副司長呢係有所參考嘅。 阿陳小紅啊，你就都係過來人啦，做個非全職顧問啦，都可以讲多少少佢嘅运作，因为我了解其实除咗话即系了解政策，亦都过往中日组亦都喺啲非全职顾问里边拣一啲政治人才，可能作为咨询委员会嘅任命啊，甚至系局长啊、副局长啊、政治助理。咁你嗰段时间你嘅体会系点样咧？ 我当时嘅体会咧就好正面嘅，我觉得呢、這、一个安排底下咧，就佢因为通过呢个资料搜集，咁佢就通过呢、這个。非全職顧問嘅即係聘用啦，咁然後就大家就定時或者不定時咁就住一啲重要嘅政策咧就進行討論。咁呢非全職顧問咧，其實佢係透過嚟自不同階層、不同嘅板塊、不同嘅業界嘅代表、專業人士也有，前線嘅工作人員也有。咁喺呢個討論過程之中咧，其實佢做咗幾個好重要嘅角色嘅。第一當然係聽。即係不同界別、不同持份者嘅意見啦，但係從中咧，佢又可以即係將政府政策嘅信息咧，係可能係未成熟嘅，或者醖釀過程之中就已經係即係掟出嚟俾呢啲全職非全職顧問去討論。同時間佢又觀察到喺呢啲非全職顧問個互動嘅時候咧，考慮到佢哋嘅能力啊，或者係睇下佢哋即係個代表性啊，或者佢哋意見見解，睇下佢係咪適合進一步。提供或者建議俾其他嘅政策局考慮將佢哋納入埋政策局下面嗰啲諮詢架構。而第三樣嘢更加有用嘅地方係咩呢？就係呢一班非全職顧問，佢哋其實嚟自商界、嚟自專業界別，咁入到嘅時候呢，其實通過呢個討論嘅過程之中呢，係達到一個培訓嘅作用嘅。培訓之餘就讓佢哋去鍛鍊一下，即係對政策嘅一啲討論。然后佢又对政府嘅政策多了解，原来咧就喺坊间嘅你随便批评政府做得唔好，咁但原来你进入到喺个讨论政策嘅时候，发觉政府面对嘅难题咧系即系多方面嘅，咁所以喺个政策制定嘅过程中去深入了解，咁我觉得咧让政策局将来去吸纳一啲你无论系政治人才也好，或者系一啲咨询组织嘅一啲代表人物咧。其实一个担当好好嘅一个平台作用嘅。 嗯，头先我哋都讨论到咧，关于系政策研究组同埋咧其他民间智库嘅关系啦。头先你都讲到咧，就系一啲你建议嘅一啲政策研究组嘅组成部分啦。但系如果系要去到吸纳一啲民间智库嘅意见嘅时候，会唔会都系邀请都可以邀请呢啲民间智库嘅代表进入去政策研究组嗰度，咁就系更加好有一个嘅即系好啲嘅关系去吸取佢哋嘅意见咧？ 其實兩者是冇抵觸的，我覺得仲可以相輔相成，因為咧政府是要廣納民意，佢要通過即係多個渠道，就唔係淨一個單一渠道。但如果睇翻嗰個資源上嗰個配置咧，民間有好多好好嘅組織，佢提供咗好好嘅信息或者意見。咁但係畢竟咧，民間智庫等等佢都係資源有限。但如果就通過一個比較有系統、有若干資源配置嘅一個組織，例如呢個中央政策組，嗱無論叫咩名都好啦，咁其實佢係好有效咧，去即係利用咗呢啲嘅意見啊咁樣。再加上頭先我所講，如果佢哋係從一啲民間嘅智庫，用一啲不同嘅方式邀請佢哋發表意見，但同時間又可以邀請佢哋 派代表或者物色一两位入去呢个中央政策组去组织，通过两年好四年好嘅一个互动，大家互相讨论嘅过程之中，你就观察到佢哋系一个以适宜系进一步吸纳佢进入政策局入面更加专业范畴入面嘅政策讨论或者系咨询组织。然后跟就不排除进一步嘅话，将来有一啲政治问责嘅岗位嘅话咧，也许都可以从呢一度去拣到出嘅。 嗯，好啦，阿陈小 豪，我记得咧就喺当时应该系曾荫权嘅年代咧，就前后嘅就曾经系讲过一个叫高官问责制。 嗯， 当时就一连串就开咗副局长同埋政治助理嘅岗位啦。如果我冇记错咧，当时就都吸纳咗不少系曾经或者现任喺中央政策组嘅委员入去做呢个政治问责班子入边。咁我觉得即系其实佢系担当一个不同嘅角色嘅话咧，既可以做资料同埋意见嘅收集，又可以做一个培训，再加上喺嗰度可以物色到一啲即系可以供政府做问责班子嘅人才。 嗯，陈少雄啊，都想同你倾翻咧，就系政府架构重组方案，即系其他嘅部分啦，吓。咁因为咧，即系今次嘅重组政策局咧，咁其实都同咧就现届政府嘅建议都相若啦。咁至于咧就系李家超就提出嘅方案咧，就包括系增设三位嘅副司长吓，咁就都今日都成为咗传媒嘅关注焦点啦。咁啊，有啲人都关注到咧，就究竟增设副司长会唔会即系会更好咁去统筹各项唔同嘅政策啊？定系可能会有一个架床叠屋，或者系一啲政策局要汇报嘅时候，究竟系汇报俾副司长定系司长嘅问题咧？咁你自己点睇呢个意见啊？ 我系欢迎一个副司长嘅呢啲岗位嘅设立嘅，主要就几点啦。第一，香港未来要追落后咧，的而且确系要好多工作。好多嘅項目咧係要展開，同埋有好多方面嘅政策嘅配合咧係要做，所以要做嘅工作係好多嘅。第二咧就係頭先我都提到咧，喺政府施政嘅過程之中咧，難免有啲叫政出多門，因為每一個政策局佢係一定要照顧自己政策局嘅相關範疇。咁啊，有啲係跨政策局之間嘅政策係邊個做協調咧？咁以往嚟嘅當然就由政務司、財政司就互相去分管啦。咁但係因為未來嘅工作實在係繁重啦，咁我舉一個例子，北部都會區呢、這個發展項目嚟嘅咧，講緊係長達即係十年、二十年，甚至乎係三十年更長嘅一個發展嘅區域，而對香港未來同埋粵港澳大灣區等等嘅即係強強合作嘅話，至為重要嘅。咁喺北部都會區要發展嘅過程之中，你見到佢係橫跨好多不同政策。無論你話我從個環境生態保育嘅角度出發，我從基建嘅公部工程嘅房屋嘅運輸等等咧，你睇得到係話涵蓋好多不同嘅政策局。咁所以如果你話冇一個統籌嘅崗位嘅話，係好難以去推展同埋去解決一啲跨政策所出現嘅一啲問題。咁要下下由個即係司長去處理嘅話咧，佢其實本身嚟嘅都有好多工作上嘅一個即係需要嘅話，我覺得一個副司長可以擔當一個好重要嘅角色，就係可以協調統籌同埋係指導一啲資源嘅分配或者政策導向等等。所以一個副司長咧，我對於佢係非常之期望好大嘅。 陳小鴻啊，我知道你比较关心环保议题啦，咁其中一个改动就系话会成立环境及生态局，同纳入咗环保署啦、渔农自然护理署啦、食环署啦、天文台啦，同埋政府化验所。咁你点睇呢个改动啊？ 我欢迎啊！呢个环境生态局咧，其实系潮流所向嘅啦。譬如我哋睇翻喺国内嘅都有一个环境生态局嘅一个设立。其实如果我哋讲紧环境咧，就喺從前嗰、那個即係工作上，其實佢做到即係同生態嗰邊嘅配合，然後但係有發覺有好多嘢係千絲萬縷嘅。咁我覺得咧，呢個環境生態局咧，其實就第一佢會好清楚目標，未來嚟計咪碳中和嘅目標、可持續發展，點樣係 ESG 嘅推展，即係環境、社會同埋管治等等。咁啊，環境生態局正正就係話朝向一個協同效應嘅話，我哋既係要 即係保護一個環境嘅時候，同埋生態可持續發展嘅。咁其實一個嗰、那個專門做呢、這個，我覺得應該係恰當嘅。 嗯，好啊，唔該曬陳少雄啊，多謝你。系， 多谢 陈少雄咧，就系立法会选委会界别嘅议员啦，亦都即系喺2000年嘅时候咧，就曾经加入过中央政策组噶。咁呢个题目咧，我哋倾到呢度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再倾。 投资有心法， 反股有办法， 佢哋一一解答。 今日聽咗好多字啊，銀啊，即係話升翻上嚟，企得穩，有機會至一個更高位咧，咁你咪值得繼續揸。但如果走勢係臨嘅，彈完插水咁落翻嘅，咁梗係反彈咧就走為上著。 佢銀啊嘛，佢唔係跟住大市跌，咁你坐穩樹咯。 香港電台第一台星期六朝早9:30-11:00， 黃師傅、黃偉傑、關教授、關卓照主持 《投資新世代》。 香港电台第一台， 港台电视31， 跨平台体育节目， 港台体坛123， 学界体育馆揾嚟2022亚洲 U20 青少年男单配剑银牌得主陈乐希，同大家分享佢嘅少年兼超梦。 主持梁礼勤、叶允儿，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00-4:30，香港电台第一台直播， 视像版会喺同日下昼4:30-6:00，港台电视31播出。 错过咗，记得上港台网页重温。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是晚上的7:27啦，咁啊，何建中啊，呢个时间咧想同大家倾一啲嘅房屋议题啦。嗱，房屋议题大家好关心啦，咁但系即系喺政府或者系房委会啦吓，或者系相关嘅机构去到兴建一啲嘅公营资助房屋嘅同时，發展商又可以擔當咩嘅角色咧？近期咧就見到有發展商所成立嘅房屋嘅社企咧，咁就興建一啲私人資助房屋單位啊。咁講緊嘅就係咧新世界發展成立嘅非牟利房屋社企嚇，就係叫做新世界建好生活啦。其實去年開始咧已經提出咗咧就興建咧就係300個嘅非牟利私人資助房屋單位啦。咁但係咧就究竟係用咩嘅選址咧？咁啊經過一啲嘅時间研究之后咧，就系向咗城规会咧就申请，将元朗榄起路啊一幅咧就系规划做其他指定用途嘅土地咧，就分为两半，其中咧西面咧就系大约30,000平方尺咧，就改划成为私人资助房屋项目啦，就提供300个嘅非牟利私人资助房屋单位啦。咁啊，亦都话咧系按旧年嘅计划啦，就会以市价嘅5至6折去到发售啦，借俾25至45岁同埋家庭优先申请啊。咁而东面咧就保留翻本来嘅用途咧，就系艺术品储存咧同埋公众休憩用地嘅吓。 我想这个是一个挺新的构思啦。咁大家知道香港那个即房屋供应不够。咁私人发展商应该承担咩角色呢？咁即过往就係佢起私人楼，咁跟住就用价高者得去投地，咁跟住就去卖。咁但係而家我哋讲緊要增加土地供应係啦。咁李家超都讲过要提效、提速、提量。咁呢个系一个新嘅构思嚟嘅，咁当然当中有好多嘢需要去处理啦，譬如城规嘅问题啊、补地价嘅问题啊咁样。咁但系我觉得如果能够有一啲新嘅即系想法去做咧，都系一件好事嚟嘅。 嗯，咁啊，唔知大家知唔知呢块地喺边咧？就喺元朗榄起路啊吓。咁啊，如果有即系一个发展商底下嘅社企去到做一啲嘅私人资助房屋，大家点睇咧？欢迎打嚟1872311，1872311同我哋倾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幸伟雄报告新闻。行政会议通过第六届政府架构重组方案，将会改为3司15局，并增设3名副司长，连同新增的相关人员，涉及额外的总薪酬开支约为每年9500万元。其中副司长的薪酬为每月363,400元。行政长官当选人李家超说，重组后可以更加聚焦处理问题，整合政策局，亦都可以达至协同效应。至于他提出成立的公营房屋项目行动工作组和土地房屋供应统筹组，将会交由财政司司长和副司长负责。 他期望下月中之前可以完成相关程序，让新政府架构7月1日起实施。根据方案，运输及房屋局将分拆成房屋局和运输及物流局，新增设文化、体育及旅游局。食物及卫生局会改组为医务卫生局，环境局扩大为环境及生态局，民政事务局重组成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创新及科技局改名为创新科技及工业局。本港新增328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较寻日多94宗，39宗是境外输入，没有新增死亡个案。观塘御膳私房菜群组多9人染疫，卫生防护中心调查发现，当日涉及庆功和试食会，会将个案转交食环署跟进。东涌富东淡仔云南米线亦都发现3名食客确诊。上环星月楼群组增加8人，包括3名员工和5名食客。学校最新情报20宗阳性个案，来自20间不同的学校。政府疫苗保障基金首次向一宗接种新冠疫苗之后死亡的个案批出200万元赔偿，涉及一名66岁女子。她在去年7月接种首剂伏必泰疫苗，16日之后死亡。解剖结果证实死于心肌炎，显微镜的检查显示死者心脏有同病毒性心肌炎吻合的特征。當局去年公布新冠疫苗的安全監測報告，又說死者亦都患有肺炎，是導致死亡的重要情況。從他的心臟組織中亦都發現細小病毒基因。專家委員會認為，即使事件和疫苗接種有時間關聯，但死者心臟組織中存在病毒基因，令到情況出現分歧，因此無法確立死者患有心肌炎和疫苗接種有因果關係。專家委員會評定個案同疫苗接種的因果關係為不確定。委員會共同召集人孔凡毅說，心肌炎多發生在接種疫苗之後的年輕男性身上，形容情況罕見。烏克蘭表示，超過200名被困在南部馬里烏波爾亞速鋼鐵廠的士兵已經撤走，53名重傷的烏軍被送到親俄武裝控制的地區接受診治，另外有211人透過人道主義走廊被送到另一個親俄控制點，他們將會被用來交換被俘虜的俄羅斯士兵。烏克蘭軍方形容堅守鋼鐵廠的軍隊已經完成任務，讚揚他們是英雄。俄羅斯國防部形容200多名在亞速鋼鐵廠的烏克蘭士兵棄械投降。路透社認為，隨著再有烏軍撤走，俄羅斯總統普京似乎準備完全控制馬里烏波爾。另外，烏克蘭空軍說俄羅斯從海路發射巡航導彈，擊中西部城市利沃夫外圍的鐵路設施，烏軍防空系統成功攔截3枚導彈。天氣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大致天晴，听日日间渐转多云，天气干燥，气温介乎21至26度，吹和缓东风，风势渐转清劲。展望随后几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五短暂时间有阳光。室外气温23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报告一宗坏车啦，就喺将军澳道，将军澳道上行近住翠屏南村对开，快线有坏车阻路，咁所以而家上去将军澳隧道翻将军澳方向嘅车龙啦，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署。另外，观塘道同埋鲤鱼门道转上去将军澳道都受影响。观塘道的龙尾排到开源道回旋处，重复一次就是将军澳道上行跟住翠屏南村对出，快线有坏车阻路，龙尾分别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处和观塘道近开源道回旋处。其他隧道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只是在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 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都仲有啲车龙噶，窝打老道嘅龙尾喺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黄大仙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喺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喺九龙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必加街。提一提大家啦，青山公路葵涌段因为爆水管，去屯门方向近建全街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噶，经过请小心啦。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一分钟阅读，同你一起翻阅好书。我是谢祖慈。我觉得阅读是既可以增加知识，亦是乐趣。 一分钟阅读有不同主持同大家一起寻找阅读的乐趣。 香港电台第一台，我谢祖慈同你一起翻阅好书。 我是叶柏强医生。接种新冠疫苗是避免感染后患重症和死亡的最有效方法。全球已有超过1亿个儿童接种了疫苗，我们亦全力为3岁到11岁的小朋友安排打针。香港两款的新冠疫苗都安全有效，就算有哮喘、食物和药物敏感，接种后都没有发生过严重反应。保护你的小朋友，尽快带他们去打针吧。 我是小学生，我都要打针。 夠膽上嚟手下留情傾偈，邊位啊？ 官仔骨骨劉偉恆， 亭亭玉立梁禮勤， 仲有我四條眉毛人見人愛文俊， 人見人愛。 DJ 是必要有型有款，只不過是你哋呢啲星斗市民一廂情願嘅諗法啫。最緊要係做出嚟嘅節目有冇料啊嘛！ 听住星期一至五晚香港电台第一台的手下留情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何建中。 继续有自由风，自由风节目啊，有陆宇光同埋何建中喺度啦。咁我哋讲紧嘅咧就系有发展商就系、是、新世界啦，佢核下嘅社会企业咧就申请就系、是、将一幅喺元朗榄起路嘅一幅三万平方尺嘅土地啦吓，咁就希望咧就兴建呢个私人嘅资助房屋啦咁。咁预计咧可以系提供到咧就大概系300个嘅单位啦。咁同埋咧就话咧系预料咧就系2027年啦，最早咧。就可以建成嘅咁，咁亦都咧系根据咧就系呢个嘅社企之前咧喺旧年嘅一啲公布嘅资料啦，咁希望咧就系嗰个折扣大概系市价嘅大约5至6成啦，售价咧就系讲紧270万至495万啦，咁讲紧呢个单位面积咧就300至550平方尺啦，就俾咧25至45岁嘅年轻人咧或者家庭咧系优先申请，咁而咧嗰个入息同埋资产限额咧就系参考翻居屋嗰个嘅要求。都问下听众啦，咁大家点样睇？由发展商核下嘅社企去做出呢件做呢个嘅私人资助房屋呢件事咧，咁期唔期望啊？更加多嘅发展商可以有同样嘅一个做法咧吓。咁而当即，譬如系李家行政长官当选人李家超啊，都讲到话希望多啲市场嘅力量啊，去到解决房屋嘅问题嘅时候，大家又会唔会期望即系会更加多嘅发展商去到参与呢件事咧吓？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嘅吓。 是啊，因为我哋即系咁多年嚟就话私人参建居屋就听得多啦，系参建，而家系私人发展商成立社区发展即系居屋资助房屋， 自己发展埋。 咁呢个就系一个即系好新嘅概念嚟嘅吓。咁同埋佢除咗话系有五折或六折售卖之外，亦都有一啲新嘅措施，譬如话上车易按揭啊，可能开头个供款少啲，等嗰、那个。经济状况好啲嘅家庭之后就可以多啲，咁我见到有好多新嘅一啲构思嘅，咁我谂即系有市场参与系好事啦。咁当然就系话，当一个新嘅构思去到 一個即係現成嘅即係政府部門咧審批嘅時候，點樣又可以平衡到一個靈活性同埋話嗰個公平性咧？咁咁呢個就大家都要睇。 好啦，咁我哋而家电话旁边咧就请嚟新世界建好生活嘅咨询委员会成员焦国伟啊，焦国伟你好， 系你好， 系 你好。 嗱，以你所知，点样去揾到元朗榄起路呢块地做呢个嘅私人资助房屋嘅咧？ 其实都要睇下本身嗰个地块咧都适唔适合啦。咁亦都喺即系琴日都公布咗一啲资料啦。咁亦都考虑到，譬如话喺地点上边咧，其实就那个地块其实本身嗰个用途咧，都系属于一种叫做艺术嘅储存地方咁样咯。咁亦都可能喺一啲嘅配置，譬如交通啊等等嘅情况咧，都叫做都还可以嘅。咁係都可能係喺即係叫相連地塊側邊就冇一啲發展商本身嗰個相連地塊啦。咁亦都最後就選擇咗喺呢一個地點咧，就都想話做一個改劃，做呢個嘅即係今次嗰個私人項目嘅情況。 嗯，呢塊地嘅一啲背景你又即係掌握幾多咧？ 依塊地本身知道係都喺2017年啦，咁當時都向咗城規會咧，都改劃咗一個叫做係藝術品儲存同埋公共休憩嘅用地嘅情況嘅。咁今次嚟講，我諗都將其實塊地本身今次係劃開咗兩個部分，咁亦都將一部分咧就作為今次私營發展個項目嘅一個建屋嘅用途啦。咁另餘下嗰部分都仍然保留住所謂一個即係仍然係一個藝術嘅即係儲存嘅地點啦。咁日後點樣用法？咁當然亦都講到話唔會攞嚟做一啲所謂興建啲豪宅嘅。咁我自己本身都覺得可以，如果項目上邊有條件嘅，咁日後可唔可以再推？譬如話依一個嘅第二期咧，咁樣咁呢個可能就下一步再去再考慮啦、那個情況。 我諗我哋而家睇到個。比較關鍵的即程序或者環節，一個是城規，因為它要改劃土地，第二個就是補地價，也有意見就說是否可以好像房協那樣三分一的地價。那你這兩個我想是其中最大的兩個的障礙，你怎樣看即那個城市 的機會和個速度呢？因為大家都很關心，就是如果你有些新的構思，如果能夠更快可以起到資助房屋讓市民可以享用就最好了。咁你自己乐唔乐观咧？ 我自己都觉得乐观嘅，即系睇翻譬如话喺改划上面啦，嗱，当然都睇城规会同唔同意，即系咁样改划咗个土地啦。另外我谂，如果你话讲到地价方面咧，咁而家目前嚟讲，譬如话房协都系一个所谓一啲非牟利机构嗰个嘅方式兴建一啲资助房屋啦咁样。咁我觉得如果呢一个我哋今次个机构个方向都系用咗一种即系非牟利嘅角度去做。咁如果你地價方面係咪都可以提供一啲支持呢咁樣？咁如果我諗呢兩者，我自己都有樂觀去睇嘅。咁如果真係快嘅話，咁預計可能喺出年能夠通過曬譬如城規啦，或者地價方面都還係一個好嘅一個即係叫價格啦。咁我諗都可以盡快喺出年都安排譬如起動呢件事啦咁樣。 嗯，另外就是發展商旗下的社企呢，其實都會去推出一個漸進式的按揭啦，那就是首期呢只是講緊呢就是一半，即是可能是5%的一個價錢啦，那之後呢就是成做第一期按揭呢就是一半先的，那之後呢才再分開，即是譬如10年起呢，那就是做一個第二期的成做按揭啦，那這件事是要跟金管局和銀行業界去傾的，那現在傾成怎樣呢？ 暫時就冇乜太過即具體可以公布俾大家知道啦。咁但係都聽聞都進展都係良好嘅，咁我諗都應該好快可以有一啲再具體啲嘅細節可以公布俾大家聽。咁因為呢個計劃其實喺舊年都已經係醖釀咗相當時間啦。咁亦都中間都係傾過好多一啲即涉及到唔同嘅一啲即考慮啊，咁會唔會法例上邊會點樣去做咁樣？ 嗯，另外咧就系呢块地咧，今次就头先你都讲啦，咁就会西边咧就会我嚟做呢个嘅私人资助房屋啦，咁东面咧就继续做呢个嘅艺术品储存休憩用地啊，咁点解会有咁嘅安排嘅咧？ 其实考虑到呢块地块咧，咁就佢有部分可能都近一啲嘅道路，特别可能系元朗公路嗰部分啦。咁我哋都希望就即系拣选嚟讲，可能就避开咗啲噪音嘅情况。咁所以就今次又都揀選咗係遠離咗少少公路嗰個嘅地塊， 做咗個今次嘅項目啦，咁樣咁仍然都保留翻嗰、那個即係側邊，即係講右邊個位置，做翻原先嗰個地帶裏邊嘅一啲目標啦，譬如話講緊一啲藝術儲存嘅情況。咁但係日後頭先我所講，如果真有條件，我覺得可以諗多一步嚇、啊，會唔會真係可以再起多一個項目咧？咁亦同樣地，可能多啲人受惠。咁呢個似乎就未咁快去諗啦，因為今次項目都仲有一啲程序要走嘅，走完曬之後，咁如果係順利啊推行到嘅話，我相信不論我依塊地之外，咁會唔會其他發展商都可以考慮下用呢個方式咧？咁都未知之數嘅。 啊，招國偉，即係據你所知咧，因為我見到叫藝術品儲存咧，咁呢個都係比較創新或者比較少即係聽聞嘅用途，知唔知道其實發展商係構思緊係儲存啲咩藝術品咧？ 聽聞應該就都租用咗俾一啲嘅，即出租咗嘅地方，咁遲啲都會收回一個土地。咁其實我哋都好初步咁都有傾過下，譬如會唔會有一啲展品可以放喺度呢，甚至乎可能有人建議過，會唔會都譬如話之前嘅黃刀咁樣嗰啲嘅展品會唔可以放喺度呢，咁樣，但係呢度好言之尚早嘅，因為都係先處理咗而家講緊呢個地塊嘅改劃先啦。咁一隻地個用途可能再下一步再係諗下嗰個嘅展品上面點樣去再完善下點樣做。 嗯，即係你嘅意思係而家呢塊地咧都真係有一啲嘅藝術品儲存喺度係嘛？ 我掌握唔到太多，但我知道我真係實地去望過下，都有啲叫做有啲用途，可能有啲人用緊，我哋可能放緊啲嘢，但係我哋遠睇唔到嘅，因為我哋都入唔到去嗰個地方去睇人哋本身用緊運作緊個情況嘅。 嗯，嗱，我諗你都留意到咧，就係有一啲嘅民間團體咧都提出話呢一塊地咧，其實都係一個即係重點可以發展啊，被政府視為重點可以發展嘅一啲宗地啦。咁但係就即係政府咧就冇去到同發展商達成一個即係收地嘅一個一個做法啦。咁而係咧，而家咧就由發展商去到咧自己發展一個私人嘅資助房屋啦。咁兼且咧要傾補地價添，咁就覺得咧有一個會唔會有一個發展商嘅一個情況？你點樣回應呢啲講法咧？ 其實如果就算收到笪地，都係用一個作為公營房屋嘅用途。咁但係今次嚟講，唔係發展商攞咗去做一啲豪宅去興建咯。咁我覺得係咪一定要全部收曬，作為一啲所謂居屋啊、公屋先至係一個最好嘅選擇呢？我覺得如果好似頭先即係主持人都講，譬如話有唔同嘅彈性啦，個彈性不在於淨係話發地點樣去用嘅。其實呢一啲我諗過去私人參建一啲居屋啊、土或者一啲嘅項目都好咧，其實佢有本身發展商有自己嘅特色啦，或者可能啲單位嘅設計有好多唔同嘅選擇。即使就算房委會同房協而家做嘅樓宇咧，都有唔同嘅一啲嘅分別嘅。咁我諗就算日後呢個項目出咗嚟嘅話，其實係多咗一啲選擇俾唔同嘅特別可能青年群組去選擇去買咧。咁我覺得可以一個試驗嘅方式，又未至於話我哋全部收曬起曬屬於房委會嘅居屋就變成一個最好嘅選擇。我又覺得未必係淨係單一個元素喺呢方面。 嗯，你話呢個嘅私人資助房屋就唔會係豪宅啦。咁你知唔知道嗰個嘅設計啊或者配套啊會係點樣嘅咧？ 之前都有提過啊，譬如話即係想咁當然就唔係好似清水樓房委會咁樣去賣嘅，都希望係一啲嘅基本嘅裝修啦，可能更似乎係而家可能放棄嗰種嘅方式嘅，咁可能有啲嘅會所式啊咁樣，咁亦都知道可能喺佢嘅即係屋宇嗰度都有啲嘅車位等等啦，咁但係火數唔多咧，可能喺一啲嘅商業設施嚟講應該就會好少嘅，即係可能個別一兩個。或者幾個民生商鋪都未定啦，咁同一般咁發展商去起一啲豪宅，要喺個商場咁攞嚟做好多啲名貴嘅一啲即係賣嘢，亦都唔係呢個意思咯。我諗主要都係一啲好基本一啲嘅設施，即係俾多啲居民去用就可以咯。 嗯，頭先都討論到有冇其他嘅地段咧可以做呢個私人資助房屋啊？以你所知，發展商仲有冇其他地段想推出呢個項目咧？ 我就唔掌握其他啲嘅即係情況啦，但我覺得如果係今次揀選呢一個項目嘅話咧，咁其實頭先講到交通之外咧，其實鄰近都有個屋苑嘅，一些屋苑，咁都有去睇過下啦。咁本身嗰個屋苑裏面都係一啲其他嘅，譬如超級市場啊，一啲嘅民生嘅設施嘅。咁如果居民日後如果真係喺本身屋苑裏面唔係好夠呢一啲設施嘅話咧，其實可以喺附近一啲屋苑上面可唔可以都支援到咧咁樣？咁你話至於其他喺附近的地塊，我就不掌握這個情況了。 嗯 即係暫時都未，即係以你所知都未有其他地段想做呢個私人房屋、私人資助房屋係咪啊？ 我諗都係比較新咯，我甚至乎會唔會係今次即係一個所謂類似一種先導嘅方式咧咁樣？因為都有好多唔同嘅即係叫做我哋咁關卡啦，譬如話地價方面係咪真係好似我哋建議咁樣有三成嘅補地價嘅方式？咁而家都未知嘅，咁甚至乎漸進的按揭都係一個比較新鮮嘅事物。如果最後都有即係完成曬成個啊叫做一個配套啊措施都出咗嚟咧，我自己都係相信有個有因可以令到一啲啊或者發展商咯，會唔會都考慮除咗起啊佢哋本身所有一啲嘅即係比較貴啲價錢嘅樓之外，會唔會都有呢啲嘅項目可以跟隨咧？我相信都可以再下一步再睇。 好啊，唔該曬招國偉，多謝你。 唔該曬， 係招國偉咧，就係新世界建好生活諮詢委員會嘅成員嚟噶。咁啊，何建中啊，頭先我都有引述啦。咁其實咧，就喺呢個嘅地段咧，就係嘅建議啊，咁啊公布咗之後咧，咁其實都有啲嘅民間團體咧都提出話呢塊地咧，咁本身咧其實都係被政府啦嚇，咁就視作係一個高發展潛力嘅一個宗地嚟嘅。咁但係結果咧就係冇收地啦嚇，而係咧就由發展商底下嘅社企自己咧就去發展一啲嘅私人資助房屋啦，咁提供到咧就300個單位啦，咁呢個究竟係多定少咧嚇？會唔會有其他嘅方法啊？會唔會係可以發展到更加多嘅單位咧嚇？咁啊，不如我哋呢個時間都請嚟一個團體同我哋傾下啦。有本土研究社嘅成員黃少雄啊，黃少雄你好， 係大家好， 係對於今次嘅地段，你有咩嘅意見呢？ 其實咧，今次佢哋對本來咧，政府即係好似正話主持話話齋咧，係其實政府本來可以收翻嘅。咁收翻其實有更加好好處咧，就係其實你要留意到嗰帶係宗地啦嚇。今次嗰個選址嗰度係即係得個3公頃地，但係其實側邊都係宗地嚟嘅。如果係政府自己做嘅話咧，其實佢可以整合周邊一啲嘅地段咧，一次個發展本身係原本收地可以做到一樣嘢。咁但係不過咧喺即係早前即係收地嗰陣時候，因為政府而家咧就因為政話有啲嘅發展商係已經有啲發展計劃，咁所以佢就放棄咗個收地。咁但係因為新世界佢唔係有曬所有地噶嘛，佢只係有咗一部分嘅地嘅啫。咁所以其實今次佢只係選擇能夠所謂捐嗰3.幾公頃出嚟咯，0.3公頃出嚟咯。咁所以就係、是、我哋見到就係之前政府個因為個收地不力啊，導致到佢今次私人發展商只係起到嗰少少嘅土地，而側邊有啲中地其實仍然係未有一個定案㗎咁所以你見到就係之前即係政府將嗰個嘅發展權本來係可以自己做嘅，但係而家佢放棄咗出嚟嘅一啲嘅即係惡果咯。見到其實本來可以起得更加多㗎。咁另外一樣嘢就係、是、我哋認為咧，本來資助房屋咧呢樣嘢，其實房協同房委會都做緊噶啦。我哋又睇唔到一個好強嘅理由咧，就係點解要夾手呢個嘅即係私人發展商做？因為現階段其實未有都未有一個好完整嘅私人參與居屋嘅政策。因為私人參與居屋政策其實以前有，只不過係取消咗。咁但係依一刻個政策係點樣咧？我哋唔係好清楚嘅。咁如果而家再做由私人發展商去主動去做嘅話，咁嗰啲即係嘅一啲政策嘅詳情啦、啊，點樣把關啦、啊，依啲其實我哋都係未知之數嘅。咁所以其實今次個申請我哋都有好多個疑點咧，就發現其實係未被解答嘅。 我想問啦，其實你係即係原則上覺得發展商通過社企去做資助房屋呢樣嘢係你唔同意啊，定係你覺得喺呢一個？在这个个案里面，因为他可能所谓即逃避了收地，咁而有另一个问题就是会不会如果容许他们这样做，又可能会更加早提供到房屋单位呢？相对于即譬如公营收地来讲，那个比较会是怎样？ 但其实因为政府收地呢本来都可以其实政府收地和私人组呢其实不会沾话好远，因为我们看过以往一些的嘅數據咧，都望得到咧。有啲私人發展商其實佢都 hold 住一笪地，佢有啲團地嘅習慣啦，佢都 hold 住一笪地可以好耐時間，咁都係可以攤到好耐就代價，即係代價而沽啦。簡單啲嗰句就係、是，所以其實你如果整體睇嗰笪地嘅狀況嘅話，其實私人同發展商冇話一個話邊個快邊個慢嘅問題嘅，反而就係要睇翻究竟個發展主導權係邊個去做咯。即係以往譬如政府佢可以去。 透過收回土地條例去揀啲啱嘅位置去做一個整體發展，其實最尾出嚟嗰個嘅發展個 outcome 咧，可能會更加好嘅。咁而我哋今次見到就係佢選擇唔收地啦，咁所以就會變咗而家咁嘅狀況。 嗯。咁但係即係始終啦，即係有發展商可以即係用一啲嘅市場力量，將佢啲一啲嘅有嘅土地拎出嚟咧，就做一啲嘅自己嘅資助房屋嘅發展。其實會唔會都係即係都已經係快咗，同埋即係幫到佢，即係幫到去到解決呢個房屋問題咧？ 其實我哋覺得就即係好似我咁話齋咧，即係本身可以再大啲嘅做得。咁而家就係因為個地段打到零碎咗，所以我哋唔好淨係睇嗰個即係。快唔快？咁今次快極咧，都係得300個單位啫，係啦。咁但係就本來如果政府去做嘅話，去收地，因為嗰陣時政府係已經揾緊啲中地去收噶啦。咁但係佢處處碰壁嘅。咁當然呢個原因歸咎到政府佢有權唔用啦，對住即係一啲可能啱去發展一啲資助房嘅位置，佢有權唔用啦，而將呢個嘅權咧係交到俾私人發展商。我覺得成件事係搞複雜咗嘅，咁要快咗，其實我會都未知之數嘅一樣嘢嚇，因為都好即係我正話咁講啦，其實你比較過私人同即係政府嘅發展，其實你冇話邊個快邊個慢，因為私人發展都可以係攤好耐都發展唔到。譬如咁講，依笪地咧，以前係諗住去做一個即係新界發展，即係新界喺今次地產商咧，亦都係以前曾經。諗住喺度做一個藝術發展㗎嘛，咁其實2017年批咗，佢 hold 住地一直都唔喐，咁所以見到私人發展唔一定快嘅樣嘢。 嗯，嗱，發展商而家咧就係同政府傾緊補地價嘅安排啦，你對呢樣嘢有咩關注？ 都有一個，我哋都擔心咧補地價其實係因為而家有啲發展商喺度傾緊一個嘅標準補地價嗰樣嘢嘅，就問政府都有講過話標準係一啲嘅即係新市鎮範圍做一啲嘅標準補地價。咁雖然今次呢個嘅即係發展咧就不位於啲嘅即係新市新發展區範圍啦，咁但係補地價一樣嘢其實牽涉咗一啲好多周旋嘅位置。周旋即係需要一啲發展商同埋政府去周旋，而有機會因為依樣嘢而拖慢咗成個過程嘅。譬如咁講，可能發展商係因為覺得嗰個補價咧補得慢，太貴，咁而去反對政府話，譬如我唔發展啦，再同你傾耐啲。咁所以依個突顯咗一個可能私人發展會有機會反而拖慢咗成個進程嘅一個即係發展進程嘅一個例子咯。咁如果當初係由政府去收嘅話，其實政府可以全權去控制咗整個，即相對嚟講啦，可以控制成個嘅發展流程咯。咁如果需要同私人傾嘅，其實未必成件事會快咗嘅。 嗯，嗱，我哋離開呢個個案啦，我哋講下行政長官當選人李家超咧，都話都希望咧就係重啟一啲嘅私人參建公營房屋啦，亦都係更加好咁樣運用市場力量咧，去到提供多啲嘅房屋啦。你對呢啲講法有咩嘅意見咧？會唔會話都即係可以期望，即係可以預期，可能嚟緊都可能會多一啲嘅私人參建資助房屋，或者係多啲呢啲類似嘅私人資助房屋出現咧？ 如果佢係沿用翻以前嗰種私人參建居屋嘅政策，我有啲擔心，因為以前私人嘅參建居屋咧，其實嗰個政策最尾個收場唔係咁好嘅嚇，即係譬如嗰陣時有一啲嘅質素問題啦嚇。因為可能因為你要起居屋，所以相對嚟講平啲，咁要需要去牟利嘅一啲發展商會唔會去即係將價就貨咧？咁呢個情況係有機會發生。咁喺嗰個嘅私人參建居屋嘅政策咧取消之前咧，曾經出現即係之後都出現過一啲醜聞。咁所以私人參建居屋本身呢個 idea 咧係係咪就可以完全攞翻出嚟去點樣轉去做咧？我有啲懷疑嘅。 Okay, 好。 而家依刻係未有一個政策去處理咯， 好，時間關係啊，同黃少雄傾到呢度先啦，多謝你。黃少雄咧就係本土研究社嘅成員嚟噶，咁我哋今日嘅自由風時間咧，亦都係嚟到呢度啦。咁啊，聽日同樣時間再同大家見面咯，拜拜。 拜拜。